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6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3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7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98.25元，跌4.95元；腾讯控股395元，升5元；融创中国44.5元，跌2.15元；中国平安93元，跌5毫；阿里巴巴216.8元，升1.2元；华能新能源系报3.06元，跌1仙；信宇光学科技143.2元，升2.2元；美团点评108.9元，升5毫；建设银行6.71元。一升4仙，小米集团11.48元，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146，瑞士法郎7.979，澳元5.323，加元5.945，新西兰元5.132，欧元8.6237。每百日元兑港元7.0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2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4,37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8.21美元，卖出1,54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水街。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排到去南昌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另外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仲是车多，都是排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大业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就慢车啦，排到豪景花园。另外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大榄隧道的收费广场出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半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 Mira。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新人奖这个的问题呢？ 有啊，同 Anson Kwan 系咁讨论咯，佢就一齐讨论点样去可以攞到女新人奖咯。佢成日睇喺后边嘅呢件事。 花姐算唔算系你哋嘅公关王咧？定系 Mira？ 如果要你哋严选一个公关王嘅话，你会拣边个呢？ 公关王 Tiger 咯，因为佢唔讲嘢，唔讲嘢唔会错。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 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青春啦，活力啦，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唔系，先等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点 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刷得好。 是咯，点解呢？叻仔，我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都系同事又谂住啊揾只歌，佢咧原来就个人专心啊部电脑， 唔可以咧， 佢一心唔可以二用嘅，真系，所以 呢啲情况先值钱啊！ 真系好啊！ 根据大台呢啲 live 啊，真系真噶， 真系 live 啊，系啊，同埋而家好少可咧冇得咁样 multitask 噶嘛，呢部电脑好啊，所以佢真系慢慢嚟啫。 人可唔可以咧？ 我哋可以噶，系啊，我哋而家多功能嘅，今日星期五啦吓，今日会有啲乜嘢啊？ 我知道今日会有点唱， 系啊，冇错。 点唱之前咧，好似仲有啲嘢嘅，不过咧我呼吁下先，我记得阿祖系 睇下佢记唔记得嗰个套餐先。 我当然系唔会记得啦，不过咧欢迎大家咧喺网上面咧留言啦，寫得你啲點唱啦，仲可以 fast 嚟嘅 ，fast number 係 我哋問你啦，我哋同佢玩猜猜，我時常咧第一個字係二字， 我記得有九有五嘅， 冇五啊真係， 有三 咩啊？ 有 fast number 喎 ，fast 數碼喎， 係咯係咯，有咩啊？ 你講一次，有九有五咯，你講一次，我對下， 搞到我好似唔記得咗添真係， 好似有三啊， 二三二三三 二三三咩？ 二三三。 我只记得我公司 2339-6453， 好嘢， 2339-6453， 仲可以打电话入嚟噶，电话 number 系啦，18438、18723388啊。 喂，呢 个 真系电话 number， 真系同埋 fax number， 真系唔会记得噶，我暂时。 咪嚟得几次就记得噶啦， 真系。 我要背熟佢啊，真系。 系啊，好开心啊，又可以炫耀啦！我今日一收工我就走啦，可以去。 唔好啦，你又飞啊？ 系啊，我哋咧今日去咩地方咧？就好似咧啲人讲嗰个即系经典烂 gag 咁样咧，佢话去到礼拜日咧边度最多菲律宾人啊？ 系， 首先啲人就会答，一定系皇后像广场啦，错啦，其实本来应该系菲律宾嘅， 系啦。 但系暗揀你都会觉得皇后像广场都咁多唔同嘅，即系工人姐姐嘅。咁如果今日啲人问你 IQ 题，哇，边度最多香港人啊？佢就会同你讲台北，系啦。 系你已经执好晒行李未啊？你 执好晒啦。 你去几日啫嘛？ 去几日啫，真系 好。三日两夜， 四日三夜嘅。 四日三夜，攞个手提行李已经够啦，系咪？ 系啊，冇错啊，都系谂住带多啲唔同嘅风土人情翻嚟啦。 系， 所以都系空咗一个背囊咁大把就 OK 噶啦。 你记住唔好带任何猪肉类嗰啲嘢吓，我唔希望喺个琴日讲完之后话吓罚呢个叫20万台币啊。 系 系 系， 唔系可能佢想振兴下咧，20万我送俾台湾咁样。 系啊，不过今次咧，因为好得意嘅，去呢个台北咧，我都话好多人都去噶嘛。我琴日直情收到咧有个电话咧， 其实唔系好关你事，你又冇份揸住个票。 嗱，我今次叻仔啊，我揾埋一个朋友， 揾咗另一个， 佢有票嘅， 佢有票嘅，佢系香港人嚟嘅，但系佢有票嘅，系啦，佢仲要咧经过千辛万苦咧，嗱，呢个真系值得分享啊！咩叫千辛万苦呢？是不是因为他要买好贵机票不买咪香港飞过去啫。 不是我睇报纸呢话呢喺大陆都有好多台湾人㗎嘛。咁佢哋都话即要赶返去做佢哋手上嗰票啦。咁去投啦。咁但佢都话呢啲机票好一票难求。 佢哋要。 係嗰票即係嗰个机票难求。 喎、哦。因为可能佢哋有啲直因为一去到外国呢讲咗譬如美国啊加拿大嗰度返去㗎嘛。咁、但我哋香港即係嗰个直行好方便呢机票实有机票。所以譬如我嗰个朋友呢佢又唔系因为话机票好贵嗰个付出大啦，系咪因为难请假？又唔系，佢自由工作生嚟嘅，所以咧就自己系老细，又唔系难。边一样最难呢？ 就是佢另一个老细唔放佢啦。 哦，就系、是、佢太太啦。 都唔系。 哦，佢嘅仔女。 系冇错啦。所以严格嚟讲咧，系董事长唔放佢。 系 啦。系啦。佢董事长咧，因为点解咧？ 经理系太太。 因为董事长咧都有自己嘅公司业绩要考核啊。 系。 系啊，因为而家嗰个考试季节咧。 哦，睇下你中学就系 小学咯，佢 小学都考紧啊，我啲学生都 系啊。跟住我个 friend 咧，直情咧之前佢不停喺度咧，佢话每晚都做紧一个天人交战。究竟是投票紧要啲啊，定系学业紧要啲咧？ 唔紧要， 究竟 系 陪佢 温书噶啦？ 唔系嘅，要噶，你问阿田啊，真系 咩啊？ 佢已经帮唔到啊，佢当年都要帮啊。 哦，系小学阶段都仲帮到嘅，因为小学程度嘛。 系啊，都要帮噶， 中学就对唔住啦，系嗰本书 自己努力啦， 自己行开咗啦。 系啊， 但系问题，我觉得投票系紧要过嗰个事啊。 系咪都系嘅？ 因为佢仲有屋企人噶嘛，咪 都艰都艰苦噶， 交低俾屋企人一两日咯。 系啊，所以我见到佢，我直情见到咧使命感三个字啊。 系， 我要放弃我个细路啲学业两日啊，起码咁样。 唔紧要，细路啲学业可以 repeat 噶嘛，但你头嗰边 猜过你哪口啊！ 真 系， 我觉得譬如今次考唔到嘅，咁咪喂，咁咪知道话原来唔努力嘅可以，即 系 有其中一啲得奖嘅， 系啊， 票嗰个唔系噶嘛， 系咯，即系仲要系啊，我哋冇噶嘛。 考虑嘅时候，哇，咁个个都系因为咁样，咁我觉得唔得，唔系几好嘅。 啊，唔系，嗰阵时有原来我听佢哋讲咧，真系有啲台湾人，因为佢哋要翻去自己个户籍地投票咧。佢可能咧喺台北翻工，咁咧佢但系佢嘅地方可能台南个户籍嘅，佢、 啊、 可能咧就冇又请唔到假，佢可能要即日来回咁样噶， 咁咪 几个钟噶啦，系啊， 唔系咁都即系起码系同一个地方，我来来回回啫， 系啊，都艰辛噶， 几个钟都冇乜所谓，翻去探下亲都好啊。 讲啊，香港有好多人，你叫佢攞落楼下嗰度，唉，算啦，嗰日都唔好出去投票啦，咁样 得噶，我当做运动嘅呢啲， 你咁你需要 嘅，叫我落楼下咧，俾啲嘢佢，诶、哎，得冇问题，我落 嚟、啊、需要噶， 所以有种责任啊嘛， 系有种责任，有种责任嘅，真系 啊。 你哋有冇去过睇台湾嗰啲选举噶？ 有一年我去，我经历过，系应该系台应该系投票啩，唔知道，总之都系通街都系。 定是明星出嚟卖碟啊？你会不会看错了因为好似噶嘛，佢哋啲样。 唔系阿田可能去炒嗰啲咧纪念品啊， 嗰个喺佢嗰度嗰个七索嗰度咧，好多人喺度咩噶，即系 七索系乜嘢啊？ 总统府你唔知咩？ 哦，七索嗰、那个，嗰、那个总统府 嗰、 那个。 七索系啊，人哋台湾派嘅七索系统。 七索， 佢赢，佢地道啲。 啊，系、啊， 即系无端端好似同人讲话米咯，琴日只迪拿咧又唔见咗咁样咧，咩迪拿咁样。 我一阵七索等啊，咁样，我哋真系唔知道去边度七索喎。 系， 咁应该系啦，喺嗰度啦。 应该系啊，因为即系啱啱喺嗰段时间，唔知系咩 喺只海盗船度啊嘛。 系，总之就系好多人。走咗出嚟啦，好多嗰啲旗啦，即系唔同个即系阵营啦，咁样好多人系好热闹，系 好热闹嘅。所以你话如果因为有好多朋友啦，可能佢第一年去啊，因为佢哋觉得咧往年嗰啲界数咧，即系同自己冇咁大关系咧。 哦、 今年唔知点解，大家好似觉得太多香港人即系过咗台湾，无论话避难啊定系移民咧，所以佢哋好似觉得呢一届咧自己零舍有份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去嘅话咧。都真系大开眼界噶！ 我睇新闻咧，我见到嗰张选票都大开眼界啊！佢话咧嗰张投票嗰张选票咧，我哋香港嗰啲咧咪 A4 纸咁样嘅，佢话佢嗰张咧有76.5 cm 嘅， 水蛇春啊！ 即系水蛇春咁长，跟住咧我就谂下点解咧？跟住佢都有讲嘅就系话，因为可能啲阵营入边咧有好多人嘅，佢一张选票咧， 佢要写晒出嚟， 要填好多样嘢，咁所以真系唔即系嗰啲咩蒋心蕾嗰啲未必帮到手啊！ 哇，除非。巨灵神都唔掂啊！ 系啊，即系 巨灵神嘅手掌啊，真系讲得啱啊，真系。哇，喂，呢个方法几好，杜绝蒋心蕾咧就搞到佢有好多人可以选喎，真系。 系啊，哇，嗰张好似学能测验嗰啲咧，即系又要填 A、B、C 咁样咧。 系啊， 所以即系要好明辨是非啊，即系要碌大对眼咧先至睇到。我未见过咁大张选票咯。 系啊，咁个别咧，佢啲酒店咧，因为我有同啲 friend 咧，有啲临急临忙帮佢 book 房咧，咁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得翻啲冇窗嘅地牢房咯。 哦， 系啦，即系都仲有酒店嘅。 又系我到俾優惠嘅時間啦，我已經見到有優惠啦。 點樣有優惠啊？ 我訂咗酒店啊嘛，因為我喺選舉之後， 我哋之後 去嘅， 係係。 但我見到咧，琴日咧有啲信用卡公司咧已經訂優惠啦， 哦、 即係如果你住三晚咧，佢係有特價，我訂早咗啊。 咁都冇計㗎，你即係你同我一齊飛過去咯，早啲感受一下咯。 咁又唔得，我仲要開工㗎嘛，我下個禮拜一仲要翻工㗎。係 啊，冇錯啊。 唔 係 得你唔翻啫，阿東東要喺度㗎嘛。 啱啱先话选举好紧要啊嘛，可能我可以帮大家探下路咧，有冇兴趣过去嗰度？ 即系买嘢食啊， 系 咯， 要买乜嘢食翻嚟啊？收拾， 冇问题，冇问题，系啦，咁啊，所以咧，台湾好多人都关心紧嘅吓，不过我哋点解关心佢咧？可能都系关心自己，好多香港人嗰边读书噶嘛，又有好多人嗰度做嘢，唔知会唔会又撞到啲风骚嘅听众咧？我相信都会有唔少啦。佢哋系草蜢啊！哒哒哒哒， 一句都唱唔到啊！ 唱唔到，真系唔知佢后边唱紧乜嘢。 跌跌啊！你咁样 系啊？系啦，爱拼才会赢啊！不过唔系之前嗰啲版本啦，呢个系草蜢嘅版本嚟嘅，真系。 其实咧，每次投票咧都有啲规矩嘅，咁啊要去遵守嘅，咁即系都提下，即系即将可能出发嘅香港。咁可能有好多香港人就第一次噶嘛，系咪？ 系冇错冇错。 咁咧，佢哋咧就话啦，有几样嘢要带嘅，一定要带嘅，就系讲紧嗰个投票嘅通知单， 系 啦。 咁同我哋香港唔同，我哋香港嗰张投票通知单咧系可以掟埋一边嘅。 系啊，可以唔使啦吓。咁跟住咧叫印章啦，咁即系可能啲老人家咧，佢唔识签名，或者即系签唔到名嗰啲咧，可能要嗰啲印章啦。咁同埋佢嘅身份证，三样嘢都要带嘅呢三宝。咁咧就如果真系唔记得带嗰个印章点啊？咁你又可以签名咁样代替嘅，系啦。咁但系身份证系一定要带嘅，因为身份证有你嘅样嘛，点知你 我哋都要啦， 系啦。所以我哋最终都 系 身份证系以之确认啦。咁另外有几样嘢又唔带得噶噃？ 唔带得啊？ 唔带啊？系手机咯， 系咯， 同我哋一样应该。 唔准入边喺入边偷拍， 我哋 可以带入去，但系唔准诶攞出嚟。 佢只系讲个手机 no no no 啊， 手机唔准影咋嘛？ 佢话唔准带入去。 哦，系啊，佢禁止携带手机同埋摄影器材进入咯，咁样 系啱我觉得。如果唔系，即系点会见到有啲人喺度影嗰啲票选啫？系咪先？ 系 犯法噶嘛？ 咁，但系佢会唔会搜身先？ 哦，咁又真係唔知噃。 佢叫你唔好帶，即係佢會唔會話原來就要你有檢查啊？定係點㗎？ 可能佢會唔會有啲機喺度 scan 下你咁樣？ 即係或者好似人哋嗰啲咧，要攞個籃咧擺曬啲手機嗰啲出嚟咯。係 咁啦， 係 啦，手機唔準帶。 你再調查一下呢、這、一個，再話翻俾大家聽。 好、啊。 Okay, 另外就係話咧，因為咧，適逢咧，聽日咧星期六咧，就好多小朋友都放假噶噃。 係、 嗯。咁而佢哋 唔準帶小朋友入去。啱。啊，真係㗎？ 真係啊！ 唔夠年齡唔入得去。 六歲以下嘅細蚊仔係唔准带入去呢个叫做 票站 里边， 哦， 仲有就系咧话印有，即系譬如咧，你话啊，我好支持嗰、那个，我支持曾志豪嘅，我支持何远东嘅，我着埋佢衫嚟， 系唔得嘅， 系 唔得嘅，系啦。 即系因为唔诶、要你喺最尾刻咧，系要所谓有冷静期啦，唔准再咁样咧出猫宣传啊，咁样 系啊。佢印有候选人嘅标语、嗰啲衫裤鞋袜等等，即系嗰啲叫做 poster 等等嘅嘢啦吓，都唔可以带入去嘅。 咁、但系如果我喺度自言自语咧，譬如我哋投票嘅时候咧，就话我呢啲 target 啊，Korean fish 啊，呢啲有其他啦，咁嗰啲算唔算啊？ 我唔知啦。 跟住另一个就话英文我爱英文，做乜啫？我中意我先 读 English 系啦。跟住另一个咧就攞住台湾其中一个名产， 系啦， 宋楚瑜， 系啦， 就佢有嗰、那个条鱼食噶嘛， 系 啦，嗰鱼干嗰啲咧，佢系噶嘛，我食宋楚瑜，宋楚瑜咁样。 我冇话，我即系讲讲嘢啫嘛， 系咯， 唔知嗱，即系 唔系可能你精神失常咁又未必俾你入去嘅，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特登将个头剃光啲。咁就好似韓國魚咁嘅頭㗎啦嘛，係咯，跟住晚 我 唔可以自己，哇呢、這個頭靚啊咁樣， 係咁篤自己嘅頭係咪入到？ 係啦係啦， 誒記住佢，記住佢咁樣。 嗱唔知啊嗱，總之佢就有啲三大嘢，三樣嘢就唔可以啦。 阻你唔到嘅嗰啲 啊。喂，仲有喎，其實咧喺即係譬如嗰啲候選人咧，佢話喺。聽日啦，即係今晚嘅凌晨開始咧，佢唔可以再從事任何嘅競選啦、助選或者罷免嘅活動喎。佢如果唔係俾人捉到督到你咧嘅時候咧，就 要冷靜期咯，要 50万喎。即係講緊即係聽日咧，即係今晚12点之後咧，就所有全面市面咧，唔准再有任何啲聲音響。 即係話你唔可以咧喺聽朝早咧，因為可能 喺度拉票啊。 係啦，即係嗱，佢提醒俾啲邊啲朋友咧，如果你係香港人咧，你諗住話今日都要焗住要翻埋工先，諗住禮拜六一朝早咧再睇下。 系 凑热闹啊！睇下仲有冇最后造势大会咧，冇嘅， 系唔准噶啦， 亦都冇嗰啲车，冇嗰啲车咧，宣传车咧，因为琴日我啲 friend 去到，仲见到咧，佢哋会坐住嗰啲细细嗰啲，你当系面包车后面有晒位嗰啲咧， 走运 好多噶， 由北去到南啊，见到佢哋嘅行程。 唔系咁，曾志豪，你一阵间过到去咧，你把握时间， 仲有最后一场咯， 系啊， 应该都睇到嘅， 去大叫下。 系， 但系咧，我好想睇咧嗰个踏正12点嗰刻 啊， 即系嗰啲人 晒 到 啊冇嘅，早好多嘅，佢唔会玩到12点嘅，佢、差唔多10点11点咧，其实佢都会开始 执 音响啊，咩都要收埋噶啦。 我仲以为好似我哋香港咁样添，即系一我哋由倒数嘅时候咧，之前静啲，然之后倒数，然之后哇！ 因为4年前咧，我记得嗰阵时我带咗我大仔去咧，嗰阵时咧即系几咁震撼啊，拖男带女咁样带住个僆仔，仲系抱住喺个身度咧，攞咩带咧？ 系啊，个仔嗰时岁几？我咧，我哋真系挑战。 系啊， 有冇带耳塞啊？佢使唔使？ 佢幾乎要啊，但系咧可能佢又嘈慣咧，又冇乜所謂咧。 有你屋企，我哋都明嘅。 你知唔知去到咧，直情有一種咧皇帝式嘅待遇啊？ 係， 因為啲人一見到我哋去到現場啦，小蚊仔啦，又見到孭住啊嘛。前面啲民眾咧坐喺度咧，見到就話 就開路啊！ 扔幾年，扔幾年，跟住有啲阿婆咧，本來自己擔咗張凳仔噶嘛，見到直情就話咧：你有冇坐？有冇坐？咁樣，跟住我哋都話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唔係唔好意思嘅，都係冇坐到，冇坐到， 冇管動啊！我覺得 係啊， 而家叫人哋啊讓個位啊，即係都好似即係有問題 咁。係啊，仲要係老人家讓你， 係啊，老人家讓俾我哋添啊，嗰次滂沱大雨噶，我記得嗰次真係慘。 係啊係啊，我記得你嗰次真係4年咁。 啱啱我咁啊4年咯，咁啊真係勁。所以如果你话去睇嗰度嘅睇热闹嘅话咧， 系啊，真系今天先去到睇埋最后冲刺啦。 系啊，我觉得第一次去睇嗰啲造势大会咧，其实就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咧，就系、是。你唔識都唔緊要噶，咩我唔識咧？即係譬如你第一年去咧，可能你話死啦，其實台灣啲政治係點嘅咧？咩陣營打咩陣營咧？唔緊要嘅，你是但去一晚佢都做曬大會咧，你唔使點明嘅，因為首先佢啲氣氛啦，佢就有曬 嗰啲， 係啦，你去幾次你發覺佢嘅節奏咧，全部都係咧鑼鼓喧天之後咧，佢仲有啲音樂，好似星球大戰咁樣啦，跟住出到嚟咧，佢就話。我是谁谁谁，拜托大家一定要投给东东，跟住咧就有人 敲你拍手掌噶啦、 啊。 你说好不好？ 好， 喺度呵。 我即系好有系统， 好 有 系统嘅 啦啦队一样嘅。 系啦，同埋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咧，香港人咧睇咁多次咧都唔会学到嘅，因为佢哋讲嘢嗰个通咧，你试下揾个香港人好似佢哋咁样讲嘅话，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不要发财？下面就要咁样，佢就话 唔系咁呢个关乎咧呢个土地问题啦。我哋冇咁大笪地啊嘛， 系啊，哇，动接咗十万人咁样，搞到咁细。 如果佢讲得太快咧，其实即系传唔到过去。 系啊，冇错，冇错啦。 系啊，我读书嘅时候学过嘅。 系啊，系啊，即系你人多嘅时候，系啦，要慢慢嚟嘅。同埋佢哋嗰个气氛咧，我琴日有个 friend 影住咧，佢哋有啲人扮到成个神奇女侠咁样咧。系啊，佢话原来咧，系佢话啊姨姨嚟。不过咧，佢打扮真系好好靓嘅，同埋好似话届届都有佢份嘅，好似系国民党啲红人嚟嘅。咁、 哦、 所以你话咧， 即系支持去打戏嘅。 系啦，即系你话睇热闹咧，其实都 OK 嘅。你话可唔可以咧，将个 copy 翻嚟香港咧？我哋睇咗咁多届，你试下喺香港啊！你第一年唔会出席呢啲大会啦。 哦，系。 系啦，第二要你跟住佢一齐嗌啦，话：，喂，风骚当选。黐线，讲咩啫？投票咧，喂，蛇仔喺边啊？咁样。 都唔系嘅。 攞完就好，好少嗌得咁激烈噶。不过当系热闹下。都冇相干嘅，记住啦！如果你系第一次去投票嗰啲朋友，手机要交出嚟嘅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内地初步判定在武汉出现的不明肺炎个案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中心正是联络有关方面取得病毒基因排序。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若果内地发布基因图谱，可以对怀疑个案做到针对性的测试，可以由需时一日縮短至到去兩三個鐘頭就有初步結果。他又說現時未有藥物針對冠狀病毒。潘烈文說暫時未能夠完全排除病毒會人傳人，但基於再沒有新增病例，未有前線醫護人員感染個案，認為病毒能夠人傳人的證據少。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同政府先後提出將涉及增加四星期產假的2019年僱傭條例修訂草案繞過內務委員會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動議草案交由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何启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事前并没有收到政府的通知，但乐观其成，因为若果七月前未能够通过，需要在下届立法会重新审议，有机会要延迟至2023年才可以落实。委员会副主席朱海迪说，民主派有清晰的目标，包括争取政府答应落实五大诉求，阻止通过国歌法、警隊加人工等，認為如果今次容許打破議事規則的情況發生，擔心政府未來會以同樣的方法加速惡法通過。中美上個月中就首階段貿易協議文本達成共識之後，副總理劉鶴下星期一至三將會率團前往美國簽署首階段協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府很快会与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谈判，但他可能会等到11月的大选之后才完成协议，认为这样可以达成一份更加好的协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将会参与调查在伊朗发生的乌克兰客机空难。委员会在声明说，已经委派一名获授权的代表将会参与调查。委员会目前不会猜测飞机失事的原因。一架乌克兰波音客机当地星期三在伊朗坠毁，机上176人全部罹难。美国传媒早前引述官员报道，认为客机是被伊朗的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客机失事感到怀疑，认为可能有人犯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说，情报显示客机是被伊朗的导弹击落，但可能是无意。伊朗民航官员反指是不合逻辑的谣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6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41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6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97.9，跌5.3；腾讯控股395.4，升5.4；融创中国44.6，系跌2.05；中国平安92.8，跌7毫；阿里巴巴217.4，升1.8；小米集团11.48，跌2仙；盈富基金28.7，系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43元，升2元。美团点评109.2，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36，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6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437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548.2美元，卖出154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交通系正常噶。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噶。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山道噶。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啊，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噶。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咁跟住同你讲长沙环道啊，因为有水管急收啦，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快线咧系封闭噶，咁而家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Mira， 你哋有冇讨论过新人奖呢一个嘅问题呢？ 有啊，同 Anson Kwan 系咁讨论咯，佢就一齐讨论点样去可以攞到女新人奖咯。佢成日睇喺后边嘅呢件事。 花姐算唔算系你哋嘅公关王咧？定系 Mira？ 如果要你哋严选一个公关王嘅话，你会拣边个呢？ 公关王 Tiger 咯，因为佢唔讲嘢，唔讲嘢唔会错。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反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少林功夫加足球，真是有得想啊！ 功夫足球，咪以为拍戏先有啊！近年国家领导人希望将中国变成足球强国，河南省体育局长响应呼吁，大胆求变，竟然在登封市嵩山成立了一间少林足球学校。究竟打得又是咪等于踢得？电视节目《中国故事》全新一辑第一集《功夫足球》，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是我这个拍档，他做完节目将会是飞到去台湾，希望佢今次喺呢个旅程里面当中，可以同老婆两个吓，系啊，可以真系短聚，唔使再为两个细路喺度烦恼啊，顾啲顾老，系啦，好尽情咁享受佢呢个二人世界日子。不过最紧要就系记得带齐嘢咯，系，因为佢好多时都有少少甩甩流流嘅，希望佢都系一切顺利。今日相机可能玩得开心啲啦，我哋有请将放假的曾志豪， 多谢你的祝福啊！不过你一提到是不是可以撇一些细路呢，昨晚已经撇不掉了，我真的发觉小朋友是有预知的能力，和心理感应很强的。昨晚的小仔扭到半夜，四点都不睡，是半夜四点啊！我们唯一的解释应该就是他 feel 到阿爸阿妈听日会放甩他们，所以他今晚要做垂死的挣扎，但是又有什么用啊？今晚我们走了，不会带你的。指南针有，手提电话有，地图有，笔啊，笔冇喎，嗱，笔冇系唔得噶，因为你咩都要，笔都可以冇，笔你一定要有，因为你唔带笔，好有可能就会有损失吓。琴日都讲过啦，呢一位艺人咧，即系女艺人咧，吓咁啊，即系喺呢一个机上面咧，三次借笔都不果啊，禁灯冇人理佢，咁结果咧就搞到佢要写文啦，又要投诉去到佢哋嘅高级经理啦，甚至乎扬言就话咧，喂，航空公司高层可以揾我噶咁样。咁但系咧，其实琴日豪仔讲嘅时候咧，都提到一点噶啦，就系佢仲将咧成个航空公司嘅嗰一班机嘅空服员嘅资料咧，就摆咗上网度。嗱，佢琴日咧即系美其名咧就话佢要表扬咧，就帮佢处理呢件事好尽责嘅嗰位高级嘅即系空中服务员。咁但系如果你净系公布其中一个，本来都已经好有问题，人哋可能唔系好想你讲个名噶嘛，佢唔使成张 list 咁样摆出嚟噶。咁所以咧就瞬间咧就引起咧第二个争议啦，因为个争议就已经由咧究竟人哋咁多次你揿咗灯都唔理你嘅呢种服务态度啱定唔啱啊，好快就会变咗喂爆人私隐呢啲，即系俗称督灰。咁究竟边个错啲呢？即係人哋一个服务态度嘅错，係咪值得就要你用公开私隐嘅名单呢爆出嚟呢？嗱，所以好快呢，嗱，即係呢个世界真係好快速嘅，过山车一样呢。琴日呢可能佢未有即係呢一个所谓公布嗰个客服名单之前呢，可能会好多人呢支持佢嘅。心里面就觉得係啦，如果俾人哋唔公平对待呢，就真係应该据理力争投诉嘅。但係当你个投诉呢过咗火位，甚至乎是会即是做了一些令人有怀疑侵犯私隐的行为的时候呢，那个形势就急转直下的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跟车太贴。昨天很快就有另一个航空公司呢，他是学人出来抽水，真的名副其实是抽水的。大家都知道，即是借题发挥呢，就想着说，哎呀你不行啊，我得的这样。那么另一间航空公司呢都需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为什么呢？佢係抽水抽著火水嘅，咁呢個香港航空咧就即刻喺個 Facebook 度就出嚟抽水，就話係啊，我哋咧就唔使左撳右撳四圍望啦，帶筆填入警紙啦，咁我哋會隨時有筆咧就話送俾你噶咁樣，咁就話咧會有呢個限量版嘅筆咧就送俾啲即係網友嘅咁樣。嗱，你就咁睇咧，當然知道佢就揶揄緊，即係另一間航空公司咧就話咁極都冇筆借啦咁樣。咁但係點解話佢抽正火水？因为头先我都讲咧，香港航空咁最近咧就有呢一个争啲出唔到粮，仲话可能要俾人哋即系执笠接管事件噶嘛，所以好快啲人就话：喂，你不如出粮俾同事好过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咧？咁样嗱， 第一就即刻碎咗啦，好快俾人哋咧就将自己曾经嘅负面身份咧就攞出嚟反弹嘅。第二系咩咧？你谂下，今次佢呢一单即系艺人嘅借笔事件咧，佢系引申到就系爆咗空服员嘅资料出嚟啊嘛，同埋就会令到个空中服务员咧系俾人投诉到咧，佢扬言系话高层可以直接揾佢啊嘛。咁其实如果吓你话你系一个空中服务员，你见到呢单新闻咧，我谂你第一时间都会担心嘅就系、是，喂，其实我哋有冇保障噶？即系我服务如果做错咗一次，系咪就要俾人哋起底咧？系咪就要俾人哋所谓督灰出嚟咧？咁你作为另一间航空公司，你唔顾及下你嗰啲航空嘅同事可能喺呢件事受到嘅困扰，你又叉只脚落去一齐抽水咧，似乎系认可咗咧呢一个艺员嘅做法嘅啫。其实如果我系呢间航空公司嘅职员咧，你咁样抽人水咧，我真系心都凉晒啊！系真系心淡嗰种凉啊！哇，唔系嘛？难道你肯定佢呢种做法？所以咧，嗱，好得意喎！有另一个即系茶餐厅咧，喺近日呢一啲即系抗争运动里边都企得几前嘅，即系嗰啲茶餐厅嘅即系出嚟咧，就第一时间出嚟抽另一个水咧，佢就话俾你听。绝对唔会即系借笔，同埋咧绝对唔会咧即系公开我哋侍应嘅名单嘅，摆明咧就系以呢一种即系话我哋唔认可呢一种咧太过过分嘅投诉行为咧，就作为反击嘅。系啊，一时之间，而家我谂啊，你喺航空公司上面咧，真系烽烟四起，火水齐飞嘅。究竟即系你话嗰支笔咧值几多钱呢？如果你话而家你要做个公道判断嘅话咧，你就咁谂咯。原来一支笔咧就贵过你嘅私隐嘅。究竟点解个空中服务员嘅名单会流出呢？据讲系有朋友泄露俾佢嘅，那个朋友咁样做又啱唔啱呢？原来一支笔系可以值咁多钱嘅。真系替嗰啲空中服务员嘅私隐觉得不值啊！风头火势，其实我觉得咧，佢都要小心，因为今日好多报章咧都纷纷咧就将好多唔同嘅艺人啊、歌星啊，佢哋喺搭空中即系呢啲航班嘅时候咧，曾经发过嘅浪礼啦，或者做过嘅投诉咧，就做咗个表嘅。东东，即系我发过咁样嘅。其实如果你都试下搭飞机嘅时候发一发烂渣嘅话咧，可能就系再 upgrade 嘅一个先兆嚟嘅，因为我见到嗰个名单咧，全部都系一线大星嚟噶，靠你啦！你而家已经系红星，你再上一格就变红巨星，东东何远东。 哎呀，我又忍唔住笑。嗱，有时候有啲嘢咧，真系一线之差嘅。我都好想咧，将对脚咧可以劈到上落前人哋张凳度。咁啊，但系咧，即系碍于咧，我系一个巨星啦，即系我都会顾及我自己嘅形象嘅。我未必咧会咁样做嘅。我端庄啲咁坐落去，保持我亲切嘅笑容就 OK 噶。 我教你一个投诉，包你又投诉到，啲人又唔会闹你嘅。 点啊？ 你就系发文投诉，佢哋嘅服务态度太好啦。我要投诉，我唔惯啊。 系啊，我今日咧就系好想讲咧，一样嘢。咁呢样嘢咧，可能大家都会好避忌嘅。咁啊，就系大家都好唔愿意谈论嘅死亡同埋呢个生存嘅问题。咁咧，我试完咧就系我咧见到有一个新闻咧，就系佢话咧，咦，原来猫咪咧复制到噶、哦。複製真係複製到一隻貓咪出嚟，咁其實喺好多年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一隻複製貓啦。咁當年咧，即係雖然都好爭議啦，即係大家都會話，哇，其實即係依個技術啊，點樣用啊，點樣控制啊，點樣監管啊，依啲咧其實都未成熟嘅。咁但係呢隻複製貓咪咧，到今時今日咧，佢已經18歲啦。咁咧，佢個名咧就叫做 Copycat， 佢唔係出貓，但係佢真係叫 Copycat 咁樣。咁啊，就簡稱佢做 CC 啦。咁呢隻咧 CC 貓貓咧，佢甚至乎咧已經做咗貓婆婆添啦。佢咧就可以有幾個孫貓仔啦、孫貓女啦咁樣嘅。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呢件事咧其實仲未俾人哋好認同嘅，因為當中可能又會有牽涉好多道德責任嘅問題啊，咁但係撇除呢一啲所有嘢咧，我相信對於屋企有養寵物啦，即係貓咪又好，咁烏烏狗又好，其實呢件事咧，如果大家聽到咧，都會覺得啊，希望咧呢一個 技術咧係真係可以快啲成熟嘅，就好似我屋企嚟講啊，我屋企咧其實有三隻貓貓啦，咁可能有啲人都會知道啦，佢哋分別咧就係何文田啦、何葉凡啦同埋何兒童嘅。咁其實我一路都睇住咧我啲貓咪啊同我爹哋媽咪咧一齊生活啦，咁佢哋真係相處好融洽嘅，佢哋咧真係每朝早咧就會準時咧五點零六點鐘咧。朝头早就会咧叫醒我爸啦，咁咧叫我爸起身啊，咁跟住咧又会提我爸咧记得咧要去边一度咧，就临出门口之前咧又要删好晒啲嘢啊，喵佢啊，一做唔齐啲嘢咧又会喵佢啊。同埋我真係覺得呢，佢哋係識聽我爸爸講嘢嘅。我爸爸呢一叫佢哋個名呢，佢哋就會出現啦。甚至乎呢，我爸呢一提醒佢哋，喂有蝦食啦，一聽到個蝦字呢，無論佢哋喺我屋企邊一個角落做緊啲乜嘢，瞓緊覺都好，佢哋都會第一時間走到去我爸爸嘅身邊。咁啊，大家都見到啦，即係聽都聽得出咧，其實佢哋感情真係好深厚啦，係咪？咁放心，我唔係下一句想講佢哋咧唔喺度，但係咧我成日咧都同咧我爹哋媽咪講，喂，其實咧佢哋咧都已經咧有十四五歲噶啦，其實真係即係好大年紀啊咁樣即係你都有心理準備啊，冇錯。其實我真係好想同佢哋咧做好一個咧一個心理準備啫，因為咧始終咧貓貓嘅歲數咧其實係成六倍。咁样嘅，咁如果咧你话佢而家有十四岁啊，哇，其实佢咧已经啊八啊几九啊岁噶啦，所以咧我成日咧都同我爹哋妈咪讲，我话你哋一定要爱锡佢多啲啊，嗱，佢已经系老人家嚟噶啦，即系老过你哋添啊，咁样，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大家觉得啊，其实呢一样嘢，未免好似有啲灰啊，即系唔系几开心啊。但系唔系嘅，我觉得咧，事前咧，我哋咧做好晒一切心理准备咧，其实咧你会过得会比较更加开心嘅。咁大家先会咧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嘛。咁咧最后咧，我就系好想讲一个节目，就系香港电台做嘅一个节目啊，咁咧我无意之中咧就睇到嘅，咁咧令我觉得咧，哇，呢个节目啊好有威力啊，佢个威力咧就系话到俾人哋听，其实死亡系一件咩事咧，生死教育啊，其实咧喺世界各地啊都已经做咗好耐噶啦，但系香港咧，我谂即系好少人提啦，亦都未必会够胆提，但我觉得咧必须要提嘅。我都唔介意講埋個名字，其實咧佢而家咧今次咧已經係第二輯噶啦，呢個節目名咧就叫做《死神九問》，死神九問，咁今次咧就係二，咁其實咧佢就係好冷靜咁樣話俾你聽啊，其實咧面對死亡又會係點啊，又或者大家需要珍惜嘅係啲乜嘢啊？最緊要咧，我覺得佢做到一個步驟就係佢聯繫到人與人，佢幫人咧釋懷咗一啲可能疑問啊，可能令到你個缺失咧填補到少少。最緊要嘅就係令到人哋覺得我哋係會關心你嘅。今時今日咧，即係其實香港咧即係都大家好繁忙啦，即係其實香港人有邊個唔繁忙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停一停。咦，得闲去睇下呢一个节目，上网都有得重温噶，随时揿掣都睇得噶啦。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乐观嘅心去面对任何问题。风头火势，我见到咧，阿田咧，佢今日咧，即系终于冇着翻嗰件咧鲜红、鱼红色嗰件衫啦。佢今日低调咗，佢今日咧朴素啲，着翻一件灰灰黑黑嘅衫。咁我谂应该唔关心情事嘅，但我见到佢另一笪地方红咗，就系个嘴唇啊。 你嘅意思系佢今日？装扮系 我冇意思噶，我冇意思噶，我真系冇意思噶。 你有意思嘅，你快啲讲。 我对你有意思咯。 真系多谢晒东东吓。嗱，而家咧有好多公司咧都好大力咁推行环保嘅。咁外国有公司咧会以多窗嘅设计啦，咁即系嗰啲 window 啊窗系啦。咁设计咧引入啦阳光，以减少咧开冷气或者暖气啦。咁同埋灯。咁有公司亦都喺天台咧整个环保空中花园。咁喺大厦外墙啊种植物等等啦。亦都有好多公司咧会推行回收再循环再用啊循环再做啊，咁样系啊，可以将物件用完之后再用再做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嘅。但系系要间公司肯做先至得啦。咁嗱，为咗支持环保咧，咁佢哋咧 即系可乐公司啊，沿用咗43年经典设计绿色樽装嘅，都要讲一次雪碧啊！佢喺下个月开始咧，佢会就改用透明樽装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二月见到一支透明嘅汽水，点解咁样唔系绿色嘅咩？咁唔好以为系假嘅，系啊！点解佢哋有40几年咁经典嘅绿色樽装咧，都要改头换面咧，都要改佢个包装咧？汽水公司就话啦，过去一年咧，佢哋回收咗110万个嘅胶樽装嘅汽水樽装啦，而当中咧，佢话绿色嘅胶樽咧包装咧嗰支嘅雪碧咧，佢话咧回收嘅过程里边咧，有色嘅胶料咧较难重新变为可用可再用嘅透明胶料，咁啊令到咧有色嘅胶樽回收个值啦，同埋喺价钱上面咧都有啲差距啊，咁啊当然咧佢哋公司都可能要计过度过啦，咁除咗咁样都系为即系虽然有计过度过，但系佢都系为都有谂过环保嘅方面啦。除咗咁之外咧，佢话呢只汽水咧亦都会减少一半嘅糖分，系啊，好犀利，减一半嘅糖分啦，咁真系咧改头换面，梗系啊，环保啊，真系咧呢个意识咧真系要由细从小做起啊，有大有大做，即公司有公司做，小有小做。喺外国咧，佢哋咧倒垃圾都系要分类嘅，都系要分翻得好清晰嘅。佢哋有指引个，直情系每一家每一户咧系有一几张纸咧系贴喺度话俾你听，系咧，因为佢哋有3个嘅唔同颜色嘅胶垃圾桶啦，好大个嗰啲嘅，咁摆佢哋屋企门口咧，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要遵从个指示而掉垃圾嘅。如果清洁工人咧喺定期嘅日子嘅时候倒你屋企嗰啲垃圾嘅时候咧，发现咦喂你唔正当使用垃圾桶，你将佢乱咁唔分类嘅话咧，对唔住，佢当天系唔会帮你去回收，唔会帮你倒垃圾嘅。直至到下一次佢翻嚟佢因为可能佢几日倒一次，定或者一个礼拜倒一次咁样啦吓。咁佢直至到下次翻嚟，你搞好佢先会再帮你去做嘅。所以环保意识咧，应该从小去教育下。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制造多啲好嘅空气啦，就唔好制造咁多嘅无谓嘅垃圾啦。 也许要世界完全和平并未实现过，也许要每个难题完全解答是错，我不过要你答应迷途问路便问我，要与你去到哪里爱到哪里不算罪过，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也许要去买豪华游轮实在是浪费，也许要看透内面如何不切实际，我只要与你能遇上人盛夏便换季，怕每个季节你会太冷太暖不算昂贵，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大败，说我爱你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 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情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有点唱噶，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今次你记得啦嘛个 fax number 18723881 系电话号码， 系电话号码 fax 号码23396453。 系啦，冇错啦。 好啦，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噶，十二点钟之后开始点唱。 系啊，可以做个预告添啊。 系。 咁咧，我哋咪成日都有呢、這、一个咧，即系米珠莲嗰、那个即系、就是、餐厅嘅。 系、 咁你有冇听过有中国版嘅米珠莲啊？ 吓， 中国版啊， 系啊， 都有分区嘅咩？ 唔系啊，所以中国版呢个米珠莲系即系外国噶嘛，佢系自己一个品牌创立出嚟嘅评分标准嚟噶嘛。你有冇听过有中国版啊？即系话系我哋一间嘅即系 尖上的吓， 系啦， 五星星系嘛？ 即系你有奥斯卡，咁我都有金莲花，即系嗰啲咁样咧， 系啊，菊花系咪？金莲花、菊花， 你知唔知有呢样嘢噶？ 我唔知喎。 你转头讲俾我哋。 系啊，因为原来都几年啦，可以跟住嚟食嘅话，你又想唔想试咧吓？ 报道播出之后一日，深圳罗湖警方提供了两条有关郑文杰承认嫖娼和忏悔的片段。郑文杰在片中承认被拘留的时候拒绝通知家人，是因为觉得羞愧。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将参与调查在伊朗发生的乌克兰客机空难。委员会在声明说已经委派一名获授权的代表将会参与调查。委员会目前不会猜测飞机失事原因。一架乌克兰波音客机当地星期三在伊朗坠毁，机上176人全部罹难。美国传媒早前引述官员报道，认为客机是被伊朗的导弹意外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客机失事感到怀疑，认为可能有人犯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说情报显示客机是被伊朗导弹击落，但可能是无意。伊朗民航官员反指是不合逻辑的谣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0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50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8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97.9跌5.3，腾讯控股396.6系升6.6，融创中国44.5毫半跌2.1，盈富基金28.8毫半系升5仙，中国平安93.05跌4.5毫半，阿里巴巴218.1升2.4，美团点评110.1升1.6，小米集团11.54系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43.2升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49，瑞士法郎7.98，澳元5.331，加元5.946，新西兰元5.138，欧元8.6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6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43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8.41美元，卖出154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长者嗰啲前辈嚟噶， 咁 点 啊？ 长 者我就我唔系话咯，阿窿咁样咯， 系 咯，阿窿。 跟住咧，佢就话啦，系啊，佢话咧，通常咧由东面咧飞去西边咧就易适应好多嘅，由西飞翻去东咧，即系外国飞翻嚟香港咧，佢话系比较影响得较大嘅。 哦，因为你放假啦嘛，完咗啦嘛，影响梗系大啦。 系你飞去嗰度啊，你系开心喺度玩啊嘛。 唔系喎，唔系喎，对上嗰次即系其实好多次我都系咁样噶，但系其实我已经冇瞓。佢话记住唔好日头瞓晏觉，我冇啊，我已经顶住挨住唔瞓噶，但系都唔掂。 紧要啦，我觉得 Jet Lag 咧系代表一个旅程咧嗰个余温嚟噶， 系 即系你系提醒你咧， 享受紧当地嘅时间。 其实我仲系享受紧，我嗰阵时试过咧，去完芬兰嗰阵时咧，因为即系第一次去到咁远，同埋冰天雪地啊嘛，咁你去到当地咧，你咪会有阵时睇下佢啲天气咧，你嗰、那个。手機咧，你會睇到當地天氣圖咁樣咧，咁佢可以俾你儲低咧，就話你開同一時間你睇幾個地方喎，譬如你睇香港，你又睇日本邊都得啊嘛，咁咧就會做啲好無聊嘅嘢咧。我翻到嚟咧唔捨得 delete 咧，我繼續 keep 住咧，譬如頭一兩日過咗唔會有呢個興趣嘅，頭一兩日咧仲話老婆，而家咧夜晚九點幾，不如望下咧究竟喺羅凡尼米嗰度而家幾多度？哇，-12度啊，真係好凍啊，好似覺得咧自己仲喺度懷念緊嗰個旅程嘅一啲感受啊。 我女咪喺度玩。玩鬼我咯！佢话妈咪啊，而家咧英国时间咧几多点啊？我你唔好讲得唔得啊？咁 样可以去玩啊？ 如果提醒佢啊？ 我而家系讲紧，譬如我哋系夜晚嘅时候咧，佢话喂，而家朝早你一起身咁、啊、样， 即系唤醒翻你个人体闹钟 啊 嘛。系唔紧要啦，食餐好嘅，我相信都可以帮到你嘅。头先咧就十一点前就预告咧，我就话嗱，我哋听个米珠莲就听得多啦。咁啊咩一星几星咧？你哋中唔中意跟住呢个指南去食噶？ 好少。 我想试嘅，因为早排咧，我睇一套日本嘅电视剧咧，佢就系讲摘星啊嘛， 木 村拓哉做嗰套咧，我睇得好振奋啊！我即刻觉得哇，原来一星系咁啊，考二星又咁难，哇，要去到三星咧，真系咧一个厨师梦寐以求，同埋好难， 都系佢嘅荣誉嚟噶嘛， 真系荣誉嚟嘅。厨 师而家讲紧嗰啲系嗰啲餐厅， 餐厅啊，就系佢都系米芝莲啊嘛， 佢就系 讲嘅 腾 星， 咁你都要嗰个厨师个厨艺叻，佢先可以俾到佢升。 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香港咧都有榜上有名噶嘛。 系啊， 有好多时咧，即系我哋俗啲讲咧，佢都系傻下傻下嘅喎，系咩？我冇考过你噶，嗰啲小食店啊，卖肠粉定粉肠啊，肠粉，我成日捞乱咗。 你唔好讲自己先， 系啦，我都知道你中意食，系啦，嗰啲小食店无心插柳噶喎， 但系个机制又真系咁嘅，你一星咧，佢唔会话俾你听咧，我哋嚟探访噶， 系啊， 因为系匿名咧嚟食完咧，跟住咧就会写翻份报告就话，佢哋真系几好食，然之后咧就可能会再有二星嘅评审咧，就会两个人去， 就会公开即系一个考核嚟噶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香港好地道嗰啲咧，通常都系一 星 多，因为个环境啊，可能未必去达到二星啊咁样咯， 咁就够咯。 加加埋埋嘅都要系咪？但其实咧，如果佢话啊嗰间铺头又话系喂今日咧阿美珠玲嚟测试我哋特登去做好嘅，其实咁唔够真实咯。 唔系，但系佢唔一嚟可能你觉得唔够真实啦，但系二嚟你都要配合佢噶嘛，咁所以有啲人就会又嫌咧，就系话你其实系为咗评分而做嘅餐厅啊，会唔会已经即系同消费大众会唔会脱咗节噶？ 所以 好惊噶嘛！ 所以去到三星嗰啲咧，就甚至乎唔系你特登要做啲嘢啊， 系 你乜都唔使做，佢要考核翻你本身咯，因为你真系唔会知噶。 哦，系啦， 系去到三星系最难，所以系好少嘅。 即系你本身即系话嗰 个 人， 嗰间 餐厅嘅气氛啊、风格啊，佢唔会话佢唔会特定话俾你听我哋几时嚟。 冇错，系 嗰啲又系啦， 系啦， 所以好难会攞到三星咯。 系啦，咁咧嗱，因为外国啦，咁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人觉得咧，就话，嘿，即系嗰啲外国人啲口味咧都唔识嘢嘅，即系譬如可能话，喂，有乜理由嗰间会有三星啊？又或者话，喂，点解我哋呢间咁好食嘅云吞面都冇评过分啊？ 其实又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即系我都有睇嗰个澳洲小厨神嗰、那个嗰个节目啦，咁啊，跟住有一次咧系有一个唔知佢系中港台边一个，应该系大陆嘅小朋友去煮一味餸咧，跟住佢又蒸鱼，跟住我哇，我话你叻仔啊，真系，我话即系因为我哋自己都系食 食蒸鱼大噶嘛， 系 咁样就话咧，你应该会 OK 啦咁样。点知咧结果咧系佢输咗嘅， 输咗。 咁我都会觉得吓，点解佢蒸条鱼即系新鲜热辣啦，可能够够时间食，应该系最好噶嘛咁样。咁但系其他即系就俾人哋评审为唔得咯。 所以你都会觉得啲外国人唔明我哋啊， 唔同啊等等嘢系。 咁点算好啊？ 你见艺员都系噶，啲人成日都话咧，佢话 我都系艺员， 系咯，佢话外国人原来中意呢挺喎，咁样，系啲口味唔同啊嘛，即系阿天过到荷里活大红大紫噶，真系。 佢都话去到英国，佢直头觉得自己第二个人， 我净系觉得系细细。 系啊，你去到嗰度系应该拍嗰啲即系增肥丸，系啦。咁所以咧，有见及此咧。同埋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咧，就係有啲人會覺得哇，呢個會唔會好值錢咧？即係如果你可以自己有一個評分系統嘅話咧，咁啲人會唔會譬如你出本啊咩米珠蓮指南啊，你都有錢分啦、啊。咁於是乎咧，佢話咧原來早三年前咧就有一個大陸嘅即係一啲叫做美食嗰啲 app 咧，佢就自己整咗一個佢嘅認證系統。咁咧佢就美其名咧，即係唔好咁講，唔好叫美其名。總之佢打出嚟嘅理由咧，佢就話。我哋唔可以乜嘢都受制於外國人嘅標準，嗰啲米珠蓮咧可能係唔啱我哋真正中國嘅風味嘅，有乜理由？ 我哋都要我哋自己個套嘅。 係啦，有乜理由我隔離嗰檔刀削麵咁好食，你都唔識貨咁樣？ 係 啦，所以佢話咧，佢哋自己做咗一個系統出嚟咧，就叫做咧中國黑珍珠餐廳。 係哇， 係啊，呢個黑珍珠咁咧，佢又有意思嘅喎。佢話黑珍珠係咩意思啊？ 難得係咪？ 難得 係啊，真係好難得嘅一粒黑珍珠。 不嬲見到白珍珠啦，佢話原來咧唔止150個貝殼先可有機會開到一粒。出嚟啦，就难得嘅。好啦，咁佢实际上嘅评分标准系咩呢？譬如我哋如果米珠莲一星二星咧，你好直接就会觉得一星咪一星好食咯，二星咪劲过一星咯，三星梗系劲过一星啦，即系你都系咁嘅啫。 即系话好味啦，真系好 好 味啦，更好味啦， 好味。 同埋我哋会隐藏就话一星就贵啦，二星就好贵啦，三星就 好。 好贵啦，你会咁样谂嘅， 系 好啦。但系佢个黑珍珠，佢个黑珍珠咧，佢就有三级分类，佢即系都好似嘅，一二三咁样啊嘛。 佢会唔会咁啊？如果好咧就有黑珍珠，如果唔好咧就有黑珠咯。 又唔会，佢唔会，你冇佢认证，你冇佢嘅认证本身就 系 黑珠仔啦嘛，即系佢哋会咁噶嘛。佢全部都赞嘅，但系咧嗱，我觉得吓，佢呢个参考价值咧大啲。即係有陣時會大啲，因為點解咧？佢用咗大家咧，你會幫襯佢嘅次數啦，同埋你咩場合先會揀佢咧，就作為一二三嘅意思。嗱，舉例，如果你攞到一轉餐廳，即係一粒黑珍珠嘅餐廳咧，佢個括弧就代表咧聚會必食嘅餐廳。即係你話哇，大家如果一有啲咩親朋戚友，你要食飯， 我哋要帶去嗰度食， 係啦，康蘇飯堂好食， 係 啦，你即刻已經可以有個觀感，就係話一定好食啦， 係 啱好多人去啦，同埋唔會 值得推介， 值得推介， 係啦， 冇錯啦。咁但係二轉咧， 二轉啊，二珠 係啦，即係佢用轉嘅，佢雖然叫黑珍珠，但係佢就用二轉咁樣， 二 轉會係加啲咩咧？嗱，佢高級咗一格嘅咯喎，咁所謂高級咗一格嘅就係你幾時會覺得嗰間餐廳？就唔系普通 gathering 噶啦， 知道求 婚啊， 系值得纪念嘅日子嘅时候， 中咗啦！哇，女士呢方面好啊，真系 好敏感啊，整翻啲女啊， 介意日子噶，各位男士， 嗱你又设身处地谂下，譬如我话，喂，我哋听日咧十几人一齐去食饭，去丰收茶餐厅啦，喂， 唔 系啊，但我同女朋友咧结婚啊，唔系拍 拖 五周年啊， 咁啊唔得啦，曾志豪， 咁唔可以去丰收茶餐厅啦，就要去第二间，冇错， 就系加埋呢个纪念日子， 佢嘅佢嘅二转餐厅咧，嗰个评分。意思等于话纪念日必食嘅餐厅 系， 系啦， 呢个都紧要，因为你纪念咧，你一定要留得好深刻嘅印象噶嘛， 同埋 一定要包叫做嗰个环境， 同埋唔可以失礼咯， 系啊， 你好快咧，你就会自己谂好多主观嘅评价，就喂咁一定唔可以失礼， 系啊， 系咪啊？ 求其咯， 可以去，系啦，大时大节先， 系啊， 你一定有啲特色啦，系咪啊？喂，咁都叫做纪念日，去唔系乜冇嘢嘅咁样，都唔得嘅。 咁呢个贵啲啦，真系， 一定贵 啲啦， 你 feel 到贵啲啦。 纪念日真系唔可以普普通通写。一餐几百蚊啊！ 系啦，但个分别又即刻好明显嘅。 系啊系啊，一大堆人唔系两个人。 系啦，你唔会无端端一棚人咧就去咗去食嗰间二转啦，纪念日食嘅餐厅。哇，喂，大佬锯个扒都真系。 系咯， 五个人拉小提琴又唔使啦。 好啦，我觉得个价钱同埋嗰个环境都好紧要。 一定会 噶， 三转餐厅，呢个就真系最浮夸啦。讲到 嗱，如果三星嘅米珠莲咧，即系佢哋就系话要攞到三星米珠莲咧，就系你要值得啊。搭飛機啊， 是 都要過去食 嘅，咁、哦、樣嘅， 係啦， 似啊似啊。 我覺得佢都似啊， 即 係佢再浮誇啲， 浮誇啲。 佢將呢一個話你搭飛機都要去嘅呢種感覺咧，推得再極致啲。 連主席啊都要去嘅。 哇！ 唔係，即係譬如咧，啲人去旅行咧，咪推介啲景點嘅，佢咪會同你講話呢個景點啊。 我知道鄭伊健嗰只歌啊，准你一生也爱我一个， 一生必要去一次。 哇，即刻好浪漫， 即刻成件事都 满足啦。 哇，即刻俾纪念日餐厅又再高一格咯。 系一生人都 系啊，同埋你咧好容易你会分到类噶啦。 好尽啊， 觉 得 好尽啊，依家你自己香港咧，大家成食咁多唔同嘅嘢咧，可能第一个就话聚会必食嘅餐厅，可能你即刻谂起就话喂，九龙城啦，去边间打边炉正啊，嗰间真系好好气氛，你会谂到。纪念日必去咧，可能你突然间变咗系尖沙咀、铜锣湾啊，或者中环嗰啲咧， 缩大咗，系嗰个框框已经缩大咗。 系啦，你即刻话喂，咁梗系嗰间啦，嗰间气氛好啲咁样。但如果你要去到一生必吃一次咧，可能有啲人就会讲话，喂，咁可能去杜拜嗰个咩帆船酒店啦，即 系 可能已经即刻两个世界啦，唔同咗啦咁样。 即 系 嗰个范围越缩越窄咯，只系觉得。但系我呢个评审咧，佢系咪已经有一队个团队喺度？ 系有嘅， 即系都好公。应性噶，即系都 有嘅， 喺中国入边咯， 中国入边咯。 但系佢系咪走匀咁多个省市咁大？ 嗱，佢声称咧就系全国，唔会啊！佢声称系全国嘅。咁而且咧，嗱，咁佢当然就话俾你听咧，佢哋就有佢哋一系列嘅评分嘅标准啦，包括咩咧？烹饪水平啦，餐厅水准啦，有冇传承创新啦？嘅呢啲佢认为呢个系中国美食嘅标准啦，咁亦都会有几种测试嘅口感测试啦，食材嘅配搭啦，环境气氛啦，有冇仲有呢个真系新嘅要求嚟嘅，呢个真我都唔知米珠莲有冇嘅。 点啊？真假食物？ 健康养生，健康养生， 佢都要讲翻讲紧佢嗰啲咩三高啊，咩高盐、高油、高糖。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咩叫做中国特色标准咧？佢就话咧文化传承咧同埋创新融合咧，佢话就佢认为呢个系佢比米珠莲咧就多一步嘅。 哦，其实即系要求埋嗰个健康， 唔系文化传承啊，即系譬如咧，因为咧中国特别多嗰啲百年老店咧，即系譬如你话喂嗰个全部都得嗰个烤鸭。系啦，咁如果你话咧，佢由即系百年发展到今时今日，佢话哇，佢竟然咧而家创新做咗咧炸鸡烤鸭方法 系咯， 咁但系如果个评审觉得咧佢系破坏传统嘅，可能佢就呢分就扣咗啦。但如果佢觉得话，咦，佢改良咗古老嘅秘方，迎合咗全新嘅口味，但系仲仍然有嗰种咧精髓老京味嘅精髓喺度咧，佢就觉得啊，有文化传承啦。 你肯即系keep 住嗰份嘅 保育啊嘛， 但系又改良咗又唔即系又唔譬如四川嗰啲咁辣咧，譬如可能佢整个唔辣嘅，但系依然有嗰个味道嘅，咁可能就加分啦。 咁同埋佢仲会新玩一啲嘢咧，就我都系嗰句唔知米珠莲有冇，因为咧我又唔系真系咁齁嗰啲嘢食咧。 系 佢话佢哋会特设咧喺几个大嘅地点咧，就有呢个 black table 啊 ，black table 系啦，嗱唔系 black label 喎，系 black table 喎。 佢话咩啊？ 专门咧就系咧拣选咗咧几间嘅黑珍珠餐厅咧，然后就会有黑珍珠主厨桌，就 black table 就会提供咧专享服务啦，隐藏 menu 嘅菜单咧，专门俾一众嘅食客咧就去品尝嘅。 即系话佢哋啲厨师走咗出嚟煮一道送俾你哋， 仲要系啦， 系公开俾大家食 嘅咁样。 特制餐单，即系你平时食开都系 A 餐 B 餐，佢就有个咧 隐藏嘅，特别巴闭啲嘅， 好似一个比赛咁。 系啊，所以佢就会想做到咧，就系话啊黑珍珠呢个名单咧，同米珠莲咧有好多特色又唔同嘅咁样。不过去到最尾， 佢搞到好大，我觉得 好大啊！ 佢有野心啦，系啦，咁同埋咧，嗱，我真系我哋不能够咧，而家话佢，佢系好公正嘅，定系佢原来咧都系即系另外有啲自己喜好嘅，因为我未试过， 系， 咁但系咧你就会好着重一样咧，就系你会信米珠莲噶嘛， 系啊， 系啦，于是乎你就知道呢啲名单咧最重要咩就系个信用。 系， 即系究竟佢能唔能够有公信力咧，令你会觉得咧，佢绝对唔系即系吓，唔系透过真 系 好食 嘅， 而系透过第二啲， 系 啦，唔系买翻嚟嘅，即系因为如果系嘅话咧，有啲人就会话唔好信啊咁样，系啊， 唔紧要啊，请我哋三个去试下咪知咯。即系我唔介意走匀全中国，然之后 系啊， 去试喂一转，你起码俾我食到个分别先。 系， 即系其实一二三转，其实究竟会有几大差距？咁我先可以话俾人哋听。 食几转啊？ 食几转啊？ 我估到，我觉得佢呢个转咧，可能对平民嚟讲就唔用钻石。 系啦，就几转 翻几转啊？张台翻几转？如果同佢话呢个系属于五转餐厅， 系啊，我 起码翻食五次都得嘅。 喂，呢个可能真系一个新噱头。 系啊，我哋出平民版， 系 啦，风骚美食指南。知翻几转， 翻几 嘢煮蛋， 系啊，真系 翻几转餐厅。 咁我哋楼下 canteen 应该名列前茅，我翻咗有成几万转噶咯，系咪先？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养分。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什么这反正也要加，不管人都像猪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耶、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不寂寞。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什么天使的小孩难骗我，看见什么是什么。 Hey girl 的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超越什么。 是啊，佢是林宥嘉，看见什么就吃什么。是啦，嘉是嘉顿的嘉。 是啊。 有呢就是上面一个宝盖头，下面有武器有啦。现在是听新闻啊，继续回来有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寻日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期间就当前香港社会形势、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同问题、促进香港更好发展等深入交流。中联办网站刊出有关嘅内容，骆惠宁话。董建华是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推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又说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来，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进步尽心竭力，令人敬佩，希望他今后继续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董建华对骆惠宁出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表示欢迎和祝贺。卫生防护中心说，内地初步判定在武汉出现的不明肺炎个案，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中心正是联络有关方面取得病毒基因排序。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内地发布基因图谱，能够对怀疑个案做到针对性的测试，可以由需时一日缩短至两三个钟头就有初步结果。他又提到，现时未有药物针对冠状病毒。潘烈文说，暂时未能够完全排除病毒能够人传人，但基于再无新增病例，未有前线医护人员感染个案，认为病毒能够人传人的证据少。曾经被内地行政拘留15日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在个人社交目的账户发表声明，宣布同香港同内地家属断绝一切关系。他说自己的言行同家属完全无关系，衷心希望他们可以不被骚扰，过平静的生活。他又向家属致歉，表示愿来生再续前缘。郑文杰去年8月8号到深圳出席商务会议，当晚搭高铁返香港，其后失去联络。深圳警方说他嫖妓，行政拘留15日之后将他释放。郑文杰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在内地被拘留期间被严刑逼供，内地当局希望从他口中得知英国在香港示威活动的角色，向示威者提供些什么的支援。报道播出之后一日，深圳罗湖警方提供了两条有关郑文杰承认嫖娼和忏悔的片段。郑文杰在片段中承认被拘留的时候拒绝通知家人，是因为觉得羞愧。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说，应缅甸总统温敏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17至18号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罗兆辉在外交部中外媒体吹风会表示，习近平是首次访问缅甸，亦都是国家领导人在19年之后再次到缅甸。他又说，今年是中缅建交70周年，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在政治上高度互信，缅甸在台湾、西藏、新疆等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双方在经济上亦都高度合作，缅甸响应和参与一大一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1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5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3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97.95元，跌5.25元；腾讯控股396.6元，系升6.6元；融创中国44.6元，跌2.05元；阿里巴巴218.4元，升2.8元；中国平安92.85元，跌6.5元；美团点评109.4元，升1元；小米集团11.56元，系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143.1元，升2.1元；建设银行6.7元，系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73，澳元0.68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8点，升48点。港金现价报14,3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7.33美元，卖出1,54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同你讲坏车啦，就喺龙翔道嘅支路啦，去翻荃湾方向，转入去狮隧口嘅慢线咧又坏车噶。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啦，就系龙翔道嘅支路去翻荃湾啊，转入去狮隧口嘅慢线又坏车噶。咁影响到咧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转入去狮隧口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天马苑噶。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金钟道东行去湾仔啊，近住统一中心一段挤塞噶，影响到花园道落山啦，龙尾排到去上亚厘北道噶。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啊嘅支路去尖沙咀啦，近住富荣花园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黄竹坑道各轮红桥面去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思芬最近见你神采飞扬，印堂发光，唔通你有新恋情？ 杰彤，有新恋情唔系应该乌眉瞌睡跪讲电话嘅咩？ 咦，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同大家讨论嘅题目就系新恋情。 但我真系冇新恋情，莫非你有？ 吓 ？On a Saturday night。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嗰阵时喺走廊啊，个个都认识我咯，咁啊揾唱片公司咧试下啦。对唔住啊，$100都听到你唱歌，点会买你只碟啊？真系有人讲过，咁啊开始又打消我嘅念头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陶安安哥同学会 ，Hello， 我系黑妹李丽霞，多谢你哋收听。安哥同学会，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头先猛咁同啲同事讲，你记得趁乱去边处旅行啊？讲到我而家自己都心郁郁嘅，曾志豪。 仲有我好快都去旅行，下个礼拜二我就会飞咗嘅，东东何远东。 好啊，仲有我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 好闷啊！佢唔肯同我哋玩嘅时候都系咁噶， 系啊，等我仲喺度谂添，我记得个 best number 就系23394543。 系啊，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 喂，系啊，人有三急咧，咁梗系要借下洗手间啦。你去洗手间啊？ 好啊。 咁你会去边度洗手间啦？ 我会去南厕咯。 南厕啱嘅，正确。咁你都系会喺即系翻我哋广播大楼啫，系咪？ 系啊。 咁如果你去旅行咧？ 去旅行我都要拣厕所咯。 咪咯， 去旅行你都拣厕所，你去拣边度啊？ 佢咯。 咁都要睇下个当地嗰啲咩厕所嚟噶嘛？ 系啊， 收费 就收收咯， 纸巾一格，见 到收费跟住收收自己咯，忍一忍先。 收唔到嘛？ 系咁啊，即系有时未必揾到商场噶。 系啊系啊。 咁啊，你又会点样解决啊？ 咁我哋男士就好豪放嘅，嗰一刻你就即刻将自己变身成为一个。爱自然的环保人士， 是母亲回馈大地， 母亲大地，而家你的儿子要向你 connect 啦， 系， 跟住就， 同埋都是那句啊，讲去完之后就话。冇，我都系试下肥啫，系咪最天然嘅咁？喂，我认真，可能咧有啲人咧会因应咧当地，即系话你选择去旅行嘅地方咧， 究竟你卫生程度啊，嗰个厕所嘅供应够唔够咧，先选择嗰个地方噶喎。 会噶会噶，会啊，女士特别多， 女士真系。譬如佢要知道去嗰个地方，喂，嗰、那个得唔得噶？咁即系嗰个诶卫生程度啊，厕所供应等等咧，佢可能做埋资料搜集咧，而却步噶。 通常喺女洗手间咧，就即系诶较为少噶啦，即系大家都明白嘅。你见到排长龙都系啦。 可能会因为厕所而唔去嗰个地方啦。 有好多女士嗱，好认真，以前佢哋会因为咁样咧惊咗翻内地噶，咁你话直至可能近年咧，佢哋话又 update 咗啲 upgrade 咗啲公厕啊，又话有啲翻新咧， 新酒店落成啊，系啦，我妈都成日都话噶，佢话喂而家真系唔同你以前，我话唔系你以前嘅经历真系实太差啦， 会噶， 咁即系会即系真系唔好啦咁样。 咁有咩拣啫？而家 系唔系呢个旅游景点咧？其实咧就唔系好够厕所， 唔够厕所， 但系咧啲人又争住去， 系 即系我谂大家咧都有睇过嗰套咧《晓变冰》嗰套即系电影啦， 咁样，不过而家新嗰套噶啦， 系啦， 起一啲唔知咩啫，啊唔记得点唱添， 得得得， 知道啦， 得得。 咁咧其实佢嗰个故事嗰个地方嗰个蓝本咧系一条喺即系一条村嚟嘅，喺奥地利咧嘅一条村嚟嘅， 哦系啊系， 一条村庄仔嚟嘅。Okay. 其实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变咗一个景点啦，因为大家咧都觉得嗰度咧， 而家拍完电影之后咧，嗰、那个地方突然间成为景点啊， 咁啊惨啦，咁啊真系惨啦， 咁啊惨啦，即系其实嗱， 一个镇仔村仔啫，你讲紧 系一条村仔啫，真系。你头先又话会睇下嗰笪地方即系可唔可以俾你 去厕所， 即系去厕所啦。咁如果我话俾你听，佢系一个文化嘅古迹嚟， 系系系， 即系其实人哋上埋榜噶啦，即系叫你保育噶啦， 系咯。 咁你可唔可以随街大小二便咧？ 冇污染嘅喎， 嚇， 即係個窿咁樣再冚翻埋咁。 咩啊？佢講緊係一條村裏面，咁但係有啲文物。 即 係 話你仲好唔好？你好唔好意思周街大小便啊？ 唔係啊，咁當然，其實周街大小便梗係唔得啦。 係咯， 呢度幾文明都唔得，即係就算幾落後都唔係可以啦。但係你講緊嗰條村仔，佢冇即係話根本都唔係俾你啲遊客嚟嘅，所以佢啲配套咧，只係可能 會追到你嘅需要。 公廁係好少，可能自家你翻屋企自己去啦。係 啊，即係你冇諗過咧，即係你行 入你咁多人㗎嘛？ 係啊，你行入元朗嗰啲村。啊！咩十八乡咁啊？你唔会幻想嗰度突然间会 有排好靓嘅厕所等紧你去？ 嗰啲地方就真系唔敢胆随小便， 系咪就系咯？ 靓仔，边度村啊？ 系啊， 屙尿 系啊。 系啦，咁冇错啦，咁你估下有啲其实呢件事呢就有啲内地游客呢佢呢就。 好快去到即係佢哋有个团去出发去嗰度。 係啊，嗰度即係直头呢每日呢而家据报道呢就话有一万人。 哇 一万人。 呢铺大件事。 就会去啦，咁呢就厕所呢就当然唔够啦。咁你估下大家即係有啲人会点做。 如果系咁嘅话 佢又冇喎文明啲喎。 咁样。 佢真係冇喎。 自己带尿片包住。 咁又未去到咁 樣， 唔方便。 掘個窿，掘個窿。 男士係會有可以用個樽啦，或者用個袋啦。 係 幾好啊！呢啲 佢 就攞啲樽。 即係我又唔會瀨，即係整濕你哋。 但係佢又唔帶走喎。 啊，係啦。 係咪咁啊？ 用完又擺翻喺嗰度。 佢又用完擺翻喺嗰度，下個用啊，咪下個用啊嘛。 OK， 咁女士咁點算咧？ 係啦。 有企喺度嗰只尿兜啊嘛，而家湛藍色嗰只咧，上次個廁所業會都推介㗎，係咪？ 即係旅行嗰啲。 旅行裝啊嘛。 OK， 即係吸住佢就嚟啦。係 咯。 哦，唔係啊，佢今。次咧系直头，喂，依间屋咧打冇锁门，你入去屙啦咁样， 即系人去人哋屋企啊？ 系啊，直头入埋你屋企，跟住咧人哋咧就推开门，咦？点解你无啦啦喺我屋企噶？咁咧佢就同人讲我厕所，我即系咗你嘅厕所咁样。 呢啲叫做咩啊？入乡就唔系随俗，入乡随富啊！今次佢 问题系点可以咁样去开人哋嗰度？ 你都冇锁到门， 系唔系？咁即系我以为啊，你依度啊， 俾翻啲文化嚟好喎、啊，你跑都唔系可以求其去人哋屋企噶。 哎呀，我又冇整烂你个厕所嘅， 你 都系俾人用啫嘛。我茶餐厅都系咁人借厕所啦、 啊。我又唔识睇奥地利字咁 样。系啊，我又唔识睇嗰啲英文字，我点知道依度？ 系咯， 系咪景点嚟嘅啫？嗰个我见到有得打开门、啊， 佢会唔会真系唔知道系民居啊？ 即 因为你知咧，如果系奥地利咧，呢啲咁样即系欧洲嘅小房子咧，好靓噶嘛，好似童话世界咁样咧。 系前面有啲花吊下，跟住咧啲张摇摇凳喺度啊，咁 样。咁可能内地咧，佢又惯咗咧一个景点，佢一定会有好多咧嗰啲建筑物咧系搭建出嚟咧营造气氛噶嘛。 系，好似我哋啲摄影棚嗰啲咁。 系啦，佢可能以为嗰啲咩咩宋城嗰啲 friend 咧，嗰 奥地利冰雪城咁样。 系啦，佢可能以为咁啊嘛。 系嗱，咁可能真系以为咁啦，但系 咩？咩咩横店啊？佢以为系奥地利横店， 搭晒企喺度。 佢系咪以为咁咧？ 横店真系有个荷兰噶， 系咯， 有个风车噶横店嗰度， 系啊，普罗旺斯咩都有晒。 但系问题系唔系俾你可以入立咗入去噶？ 系啊，结果咧个结果咧就真系啲人就梗系会投诉啦。当地嘅居民其实当地咧唔系住咗好多人嘅啫， 小镇啊嘛。 佢哋话其实可能都唔过一千人，但系每日就有一万人。咁你谂下， 十倍真系十倍，十倍奉还啦。 系啊，仲要每日都有。咁你谂下，其实嗰件事系好扰民。 佢又分唔到钱。 冇噶，其实 系啊，佢分唔到钱噶。 其实人哋住大半世啦，我都冇遇过突然间会有咁多人嚟探访自己噶。 呢个真系可以。其实原来即系唔单止系我哋香港吓土地嘅供应问题啦，即系成日都话塞爆呢个土瓜湾噶嘛。即系其实呢啲村仔都系极大影响。咁而家当地有冇啲咩措施？ 当地咧，其实 系限住每一天嘅游客嘅人数。 其实我觉得迟早都应该有呢一种咧，即系出入境限制啊。 系，其实而家都有嘅，佢就限每年啊，只可以有13000架车入去啦。咁啊，再缩窄啲咧，就系每位游客咧都要买入场券嘅。咁同埋咧，只可以 当佢一个乐园咁啊。 唔系，你要控制人啊嘛，同埋每人咧只可以留喺嗰度咧两个半钟，你就要即系强制要走 咯。买时段咯，即系话，其实我觉得咁样啱数，我唔系唔俾你嚟，不过咧你真系可以即系控制一下人流，因为佢都会真系影响当地。你谂下十倍嘅人喺度骚扰住个住宅， 但系都好麻烦噶啦。你谂下，你引申就系、是其实我嗰度可能得1000个人，但我要应付10000个人，咁我嗰1000个人唔系每一刻都望住嗰十，即系一对十、啊，你要监管住佢哋。但系我可能本身有工作噶， 冇错冇错。 咁你又要可能揾更加多嘅人嚟睇住一班游客。 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哋想睇嘅景点咧，其实就系你嘅日常生活咯， 系啊， 佢反而嗱，你话你参观咩长城嗰啲咧，咁佢毕竟系一个风景区咧，你100万个人嚟睇，你唔好踩烂佢嘅话咧，理论上都冇嘢嘅。 系 啦，但系而家最惨咧就系，就算呢10000个游客，佢受到教育啦，全部都规规矩矩， 按时按两个钟头嚟一次， 又买晒门券，甚至乎咧着踢死兔嚟嘅，哇，成日饮香槟啊，讲英文嘅， 系。 咁但系10000人就10000人嚟啦，个个都望住你，话爸爸你睇下嗰度，哇，佢哋喺度，唔好望，斟水斟水，啊，你睇佢哋就，系咁样噶，即系你话你每日嗰啲民居嘅生活点算咧？ 系扰乱咗。不过咧，唔好讲咁远啦。其实喺香港咧都有噶，之前咧都有报道讲过，咪有啲棚屋嘅，即系喺水上面嗰啲。 大澳嗰啲。 咁大澳嗰啲咧，其实你都唔会有。即系锁啊，点样嘅？咁啲游客咧都系去到咧， 又 系 人有三个， 系啊，又系冲咗入去， 哇！ 逢门都推啊，即系因为佢唔识分， 逢门先管啊， 咁佢又唔识分嗰啲系有人住定冇人住 嘅。究竟边啲系即系景点啊？即系可以即系俾人行入去嗰啲，佢就可能唔知系咪意思啊？ 唔知，因为你谂下，即系但系我可能啲居民其实又未必会，即系我平时嘅生活我都唔使锁门噶啦，家家户户喂啊豪仔，有啲咩我攞过嚟俾你食， 相对地安全噶嘛，即系佢哋个围内咧，大家都系呢家户嗰家户，即系唔会。系入咗你屋企嘅， 可能咧有一种旅客咧希望融入当地嗰种心态咧，唔系啊！你如果你自己去旅行咧，你可能都话我要有一个与别不同嘅旅程，会唔会探访当地嘅居民咧？系啦，直情可能你话即系。好似睇旅遊特輯咁，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借個廁所？跟住咧，然後就話歡迎你，歡迎你。跟住你就會話啦，當地人真係熱情好客啦，佢仲請我入去咧，飲咗餐茶添。 死啦！如果係咁樣話，我都有一次打擾到人哋。 哇！你睇下講下講 下，天咁大嚿咁入去打擾人，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喎、 啊。因為咧上次嗰個經歷嘅我，因為真係實在太過對呢個旅行車好好奇。你知唔知啲旅行車啊？ 我哋明啦， 即係前面揸車，後面真係成日嗰啲咧。咁我哋去到。 健身车系手多啦，佢连坐嗰啲普通七人车，佢都当系好似咧，即系火箭发射咁样周围揿噶。 系， 哎呀，真系大件事啦。 咁啊，上次又即系同埋一个外国朋友啦，两个男生同阿华啦，咁三个咧咁啊去行。 仲三个人 一齐拣嚟嘅辆车， 解体。 你揿，你借厕所，我用厨房。 认真嘅。因为真的太好奇，我又真的很无昧咁样，我话啊，唔知道可唔可以去人哋旅行车度参观下咧？ 你有问人嘅？ 唔系，有人喺度，我问我外国朋友，跟住佢话。 唔知咧，不過可以試下問嘅，可能即係外國人可能都話唔好打擾人啦。 梗係啦，人屋企嚟噶嘛， 人哋喺度享受緊假期噶嘛。咁跟住咧，我就話唔好啦，不如我真係好少可見到佢停泊咗喺度好耐，佢應該都唔走啦。咁跟住行去裝下裝下咧。 明白啦，呢個拍檔好犀利嘅丟臉就係咁樣。 即係我明白 點解會咁嘅咧？ 跟住 睇唔出喎， 你睇唔出， 係啊， 佢咩都講得出㗎。係 啊， 佢遲啲咧，再過多幾年咧，佢就食飯咧問隔離台唔識嘅食客：你啲碟咩嚟㗎？哦，唔该试，我要嗰碟啊，咁样。 唔系，你个豉油鸡好似几好食，我试下先得唔得？我叫多碟，然之后俾你试翻一嚿得唔得？ 你啊，百无禁忌啦，你去。 结果 点啊？ 我系好冒昧咁样走 去人哋 嗰个角角角，系啦，唔系佢人哋一个大窗嘅，因为人哋会即系都会透光咧嚟喺个车里面噶嘛。 结果咧， 啱啱两公婆咧就喺度进共进呢个晏昼餐嘅，跟住话 hello hello， 咁跟住话咩咩啊？ 佢就俾喺只手指你啦。 佢就开咗门，跟住咧我就话冇啊，我话咧见到你好开心啊，好想嚟参观下，你介唔介意？ 佢反应咧？ 佢话哦，OK 啦，咁样佢因为食紧嘢，佢就话诶 OK OK， 咁你上嚟啦，咁其实架车好窄噶嘛，你知道，咁啊跟住咧， 仲要嫌人 系啊，唔系啊，即系话我哋三个入埋去，加埋佢两夫妇五个咧，但系我好开心咯， 梗系开心 啦，因为上得人哋个旅游车咧，跟住佢仲要介绍下旅游车系点点点点等等等咧，跟住佢哋都好 nice 嘅，其实外国人，不过唔知道事后有冇秒罪， 你设身处地谂下得噶啦，你有一日你揸住架车喺马路中间弥敦道，突然间有个游客话，哎，可以看看你的车吗？ 啊， 不能上来看看吗？ 你的车非常好 耶，你话俾我听，你会点啊？ 咁啦，我知道，系外国人应该系好嘅，接受嘅，系佢笑住同我倾偈噶。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又嚟王蔼可亲嘅桂花田妈妈时间啦， 系啊， 佢唔会借旅行车噶啦呢一集，系啊， 系啦，唉，真系好快啊，一个钟头就翻得嚟咧，我哋2020年第一集百无禁忌啊，想同大家讲下生命之源。 咩话？ 生命之源系咩啊？ 我生命之源啊， 系啦， 水 咯，水啦，啱啦，真系嗱，人咧， 懒文艺咁样，系啦，懒系有深度咁样， 听佢讲乜咧， 系啦，咁啊，人唔食嘢，可以有饮水咧，即系都可以挨咗七日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如果唔饮水三日咧，你嘅身体就会出事啦，系咪？所以而家咧，即系我哋啊，扭开水喉就可以饮水啊， 系啊， 古时人点搞咧吓？ 古时人就惨咯， 系啦，佢边有水饮咩？ 唔系河流。河流 掘井咯，林河掘井啊嘛， 但井都后来先有啦，应该先喺河流取水先， 系啦，即系我哋讲紧古时啊嘛，系咯，井正所谓啊，林河先至掘井，系讲系咪好嘅？ 买街又食井水， 系啦， 系啦， 古人点样去穿地取水咧？ 攞嘢凿咯。 系 咯，攞只凿咯， 系啦，真系啊！嗱，咁讲紧嗰个机器啊，即系嗰啲工具啊，等等嘅嘢咧， 点嘅咧？ 即系佢啲考古翻嚟咧，佢话 啊，究竟古人系点样去掘井？ 我想问下，古人淘井系咪即系传说中嘅？ 系咯， 系点咧吓？ 系啦， 唔知啦。嗱， 咁我估下噶咋？ 系啦，咁你估下， 系咁嘅意思？ 井系几时开始有？ 井系 我哋话斋，真系我哋古时咧，即系喺最 周朝、周代嗰阵时有井田制。最迟在周代就有井啦，应该，因为佢有个井字形咁样摆出嚟噶嘛。 O K， 最你系 我 系 最 迟， 最迟 最早嘅时候系边度咧？ 最早到你啦， 最早系咪嗰啲乜乜事啊、神龙事嗰啲？好早嗰阵时已经有噶啦。 嗰时系咩啊？喺秦开始咧，已经开始有噶啦。 冇乜历史。 咁啊，系啦。咁啊，秦之前咧，咁啊，绝大部分人咧都沿河流水域嗰度去生活噶嘛。 系。 咁因为嗰度有水啊嘛。咁但系都唔系个个可以喺呢个条河流边嗰度住嘅。 阿姑，周朝系早过你秦朝噶喎。 哦，咁啊，咁啊， 我赢我系。 咁啊，秦， 所以我最迟系我啱咯。 秦系开始 之后噶嘛系。 咩啊？秦即系之后嘅时候，咁佢话秦开始有。 哦，即系其实 即系周围冇咯。 即系周围未有啊。即系你嗰个系最早啊？你嗰个系秦朝。 最早 啦，好啦好啦。 咁啊，跟住咧，佢话沿河流，即系沿河流域水即一带咁样居住啦。 系 系系。咁都有啲人唔喺噶嘛，可能远少少噶嘛。 系啊， 真系好远喎，即 系。 好远 啊！远少少。 系啦，远水不能作近井啊。 咁样点去攞水？系咪先？实在太过远，太过艰辛。每一日都走去嗰个河流边嗰度就去攞水嘅时候，咁啊，当然啦，每有新发明嘅时候咧，都会因为用家顶唔住嗰种辛苦啦、难挨啦、同埋懒啦， 咁所以咧就有人开始谂下，喂，不如谂下办法，点样令到自己住嗰个附近可以有水咧，唔使咁辛苦咧，咁样。 系。 咁真系咧发明咗之后咧，就可以益咗后人啦。咁嗱，有咗井咧，除咗方便啦，住得远嘅人之外咧，咁其实仲可以，你估有咗井之后可以发展咗啲咩出嚟啊？ 井水，井井有条 养鱼啊，嗰啲咯。 继续啊，继续啊， 洗衫啊， 洗衫啊， 冲凉。 你意思系发展到啲乜嘢？ 灌 溉 有井之后会发展到有啲乜嘢再出现，衍生咗啲咩出嚟？ 发展到你可唔可以具体啲系咩？ 哦，唔好意思啊， 即 系 意思系话边方面？ 我想讲水力发电 啦，水力发电啦，系咩咧？ 系可以发展到有条村啦，有个镇啦，有个市一 嚿 嘅。 咁样嘅发展 系啊， 啱嘅。 即 系 话原来有井系， 因为有水啊嘛，有水源 系啊系啊，即系可以好咁大嘅发展啊。诶，仲有佢就话咧掘井嘅技术咧。佢話喺西漢嘅時期已經傳到中亞啦、西亞啦，去到歐洲喎，好犀利喎！佢話咧，蘇軾其中一篇文章咧都講到十一世紀啊，佢話掘井嘅技術已經傳到西方啊，即係話，即係由我哋古代中國咧，係嗰個掘井嘅方法咧，已經傳教，即係傳到去外地啦 咁、 哦、就 好中意掘， 真係好犀，唔係好犀利，我想話，真係咁樣。咁啊，佢話啦，有咩条件之下先至可以动工？佢先话喂有啦，啱啦，呢度可以掘井啦咁样。 要唔好伤到个农物。 即系讲个风水啊， 系咪啊？ 哦， 系啦， 又 凿断条水路点算咧？真 系又未至于嘅， 要听到有水声先可以凿咁样。 有水声就有水啦，使咩要凿啫？即系有水声自然有水啦，系咪先？如果你学系咪啊？咁我要掘井系掘地下噶嘛？ 系 啊，咁样有咩条件之后，即系有啲乜嘢咧？佢觉得呢度应该 OK 啦，咁样。 佢应该系要水源干净啦。 咁我哋点知嗰度要水源干净咧？ 嗰度啲花草树木咧就要生长得茂盛嘅， 系啦，系啦。咁佢哋咧就会有啲条件咧之下咧，佢话咧通常揾啲位置咧，点样适宜开个井咧？佢哋睇下地下啊，嗰啲泥土系咪经常都好湿润？ 系。 周围嗰啲花草树木咧系咪生得好蓬勃？佢话或者小昆虫啊、小动物啊，系咪都好活跃啊？咁样就知道嗰笪地咧系可以掘井啦，如果你冇地下咧冇水分咧，根本就其他地方植物、其他啲叫做生物咧都唔会有得好噶嘛。 系系系。 咁另外咧，佢仲有古人咧好有智慧嘅，佢仲有一个方法咧就系咧佢种黄豆。 系 系啦。咁你觉得佢会点样去搞嗰啲黄豆咧吓？ 种黄豆当个井。 系啊系啊。 有水咁系咪会发芽咯？咁啲芽菜就会靓咯。 嗱，佢哋咧真系咁样讲，佢话当佢揾到啦，嗱，觉得呢笪地好似可以开喺个井嘅时候咧，佢会咧就会用一个碗，攞住一个碗出嚟嘅，加埋黄豆，你嗰做啲点样做啲咩方，即系有个碗有堆黄豆啦，佢点样去测试到嗰个地下系咪 OK 咧？ 攞个黄豆同埋个碗， 系啦，有个碗， 想知道地下 吸住佢， 睇下佢可唔可以啲豆咧，直接喺个泥土里边自己生长。如果得嘅话咧，就系啲泥土又好啦，水土滋润肥沃啦，咁样。 吸住佢，睇下会唔会有水蒸气蒸。 哦，因为就唔系嘅，原来同荒无关，佢熬啲豆，有五粒豆向上，五粒豆向下，代表水又好嘅。 之后咧，翻落去听下佢。 系啦，即系摘圣杯一样系啦。 嗱，东东你真系啱晒啊！ 系。 咁佢话咧，佢真系啊，佢话咧有个碗咧，佢哋会用个大碗，咁啊装住一堆黄豆，跟住咧就吸住佢喺嗰啲泥土嗰度，吸佢一晚。睇佢咧喺一个密闭嘅空间里面咧，一晚之后有啲咩变化？佢话如果咧黄豆咧焗咗一晚之后咧，如果明显有胀到嘅话咧，因为佢都会望到噶嘛，有明显有胀到嘅话咧，咦？佢话呢笪好地好地， 系 即系话咧地下又充足个水分啊，咁就可以喺度咧开始掘井嘅工程啦。咁啊，仲要咧佢有嘢噶，避开呢个地震啦，又会审查下啲水源嘅源头系咪安全啦等等嘅。咁我下个礼拜翻嚟，我再讲下掘井之后点样去证实嗰啲水系安全冇源嘅咧？ 好啊，不过其实头先咧，你话系秦朝先有井咧，其实都唔止啊，再早啲真系有噶啦。佢讲紧秦朝个祖先发明噶，所以夏商周年代已经有井噶啦。系啊，我哋真系下个礼拜继续听落去啦吓。 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抢劫枪支罪、抢夺枪支罪、故意杀人罪等重罪惩处。 文件指出，襲警情節輕微或者是辱罵民警的情況雖然不構成犯罪，但亦都屬於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應該依法從重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文件又規定，民警在非執行職務期間遇襲或者被恐嚇的時候的定罪處罰原則，以提高對民警的保護力度，認為能夠維護國家法律尊嚴、民警執法權威。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将会参与调查在伊朗发生的乌克兰客机空难。委员会在声明说已经委派一名获授权的代表将会参与调查。委员会目前不会猜测飞机失事原因。一架乌克兰波音客机当地星期三在伊朗坠毁，机上176人全部罹难。美国传媒早前引述官员报道，认为客机被伊朗导弹意外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客机失事感到怀疑，认为可能有人犯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说情报显示客机是被伊朗导弹击落，但可能是无意。伊朗民航官员反指是不合逻辑的谣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8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61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3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98元，跌5.2；腾讯控股396.8，升6.8；融创中国44.7，跌1.95；阿里巴巴218.8，升3.2；盈富基金28.8，冇起跌；中国平安92.95，跌5.5；美团点评109.7，系升1.3；小米集团11.58，升8仙；建设银行6.7系升3仙，信誉光学科技143.1升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15，瑞士法郎7.98，澳元5.334，加元5.945，新西兰元5.137，欧元8.6261。每百日元兑港元7.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1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43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6.25美元，卖出154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嘅支路去荃湾方向啦，转入去狮隧口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转翻入狮隧口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石水渠街；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啦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健威花园对出。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有线电视大厦九龙、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黎维格欣平屯门、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感，你我都有份。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少年波盛，你到法国帮我朋友带件名牌货翻香港啦，有酬劳啊！ 咁正，有冇咁着数啊？ 睇过，唔好啊！一睇就知里面有毒品啦，咁系犯法噶。 到底少年波盛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呦，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啦，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啊！年青人真系应该多得到我哋嘅肯定嘅， 系啊， 冇错啦， 系 啦、 啊，即系咪有 阿宇做得好， 系啊，即系咪系好嘅，不过咧， 冇错，不过可以， 我哋就 系啦，精益求精， 系 啦、 啊， 啱嘅、啊，我哋有啲要求先至会有进步噶嘛， 冇错冇错，系啦，咁阿宇就话都麻烦、啊，你哋真系有次咧帮你做咗咁样讲， 周到都唔得唔得， 系啊，嗱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因为阿宇头先好心咧，佢将我哋唔同嘅种类嘅点唱咧都分咗个即系类别出嚟， 系啦， 我谂佢真系分惯。嗰啲反彈嗰啲啦，係啊，好好啊，做得咁樣， 咁即係代表佢睇曬咯， 係咯係咯， 係啊， 不如我全部就揀嗰啲咧，就話想聽豪仔唱歌嗰啲，咦冇冇呢張紙喎， 好彩 歸類冇呢張紙喎，真係啊 ，OK， 一人攞啲嚟讀下啦，嗱，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啦，咁啊，究竟有咩點唱咧？咁啊，歡迎你可以打嚟嘅，有咩要唱？哇，佢好好啊， 係， 佢將咧佢就想聽嗰啲歌咧 highlight 咗出嚟， 係 係啊。依然都系嗰几首歌咧，名列前茅。 我呢度成张都 highlight 嘅，系咩？我呢度特别拣咗几只歌出嚟嘅，有泽星啊，有身体健康啊，咁样嘅。系我读先啦 ，Kitty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我系 Kitty 啊。上个礼拜六咧，一月四号咧，爸爸生日，祝爸爸咧就要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咁咧，另外一月五号咧就系咧，司徒瑞奇啊，以前嘅 artist 咧，阿水嘅生日。就祝佢生意咧，同埋佢而家原来有做啲咩车仔面嗰啲嘅噃，就祝佢蒸蒸日上啦，祝佢可以尽快揾到合适自己嘅工作咧，同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噶。咁你都知佢就想听身体健康啦。 系咯，咁啊呢度就系就话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主持，咁佢就系叫 Gigi 嘅，佢想咧点唱俾佢姑姐 Betty 啦，家姐 Judy， 佢哋两个咧都系一月份生日嘅。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嘅。Best friend Gloria 预祝佢咧二月份生日，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永远都开心嘅。 嗯 ，OK， 咁啊，另外咧，等等下，因为我揿翻出嚟。阿 Chicken Show 咧，佢就话啦，太太咧就十九号，太太就十九号，佢话三位主持人你好啊，佢咧今日咧系生日啦，佢自己，佢仲有外父啦、大平哥啦、外母啊、张妹啦、太太阿 Ring 啦，仲有太太嘅弟妇 Helen 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佢就话啦，而家咧想点，佢话想点唱，点笨小孩， 哦、 想大家回忆一下咧。 国嘅时刻啊！唔该晒三位主持人。咁另外咧，太太十九号咧，同埋外父外母啦、月头啦、啊弟父咧、月尾咧，全部都系一月生日、一月之星嚟噶。 好啊，我哋一齐唱啦！哎呀，望着天空拍一拍啊！ 佢话想点啫？冇话唱嘅， 我要你唱。 嘿，不怕心情太坏。哎呀， 够啦，你满足咗啦。 系啊， 系啊， 我好中意听佢呢一首歌咧，中间仲有讲嘢噶嘛。 系， 他们说聪明的小孩很多人爱。哎呀，那你怎么觉得？哎呀，我觉得呢咁样，好好嘅，有讲嘢嘅真系。 唔系就系，我呢度咧仲有咁咧，呢度就有个 Connie Yam， 咁咧佢就话早晨咁多位，今日咧系我生日啊，祝咧所有咧香港嘅人咧都日日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咁另外咧要多谢咧八年前啊，今日捐骨髓俾佢个侄女嘅美人，咁咧都祝佢身体健康咁样。 好啊，呢度咧阿 Quok Chun 咧佢就话啦，早晨啊。新年嘅第一击就喺医院度度过啦， 咩、哎、事啊？ 已经十日啦，佢话治疗进展仲系好缓慢啊。佢话咧，连翻咗大学开学嘅仔咧都发烧感冒啊，系啊，佢个感字咧冇咗个心字，佢无端端话咧 咸 啊，系啊，系佢发烧咸冇，哦，原来感冒系啦。佢话咧希望可以快啲康复啦，佢话香港人咧快啲平安回家啦咁样。我有个 friend 咧都话佢之前咧入咗医院咧，我喺度探佢嘅时候咧，佢哋即系中国人传统就系咁嘅。佢第一个愿望咧就系话。我过年我唔要仲喺医院度， 系、哦、啊， 系啊，我唔要过年喺医院度咁样。 系我之前撞亲啊，我都同我自己讲啊，我新年之前咧一定要好翻、 啊，一定要咁样噶。 系啊，如果唔系好唔老礼噶嘛。 系啊，但系有阵时冇办法噶。如果咧真系即系病情需要嘅话咧，我都同佢讲话，唉唔紧要啦，你喺医院逗利是算啦，得唔得？ 唔好啦， 尽量唔好啦。 咁冇计，唔系佢想噶嘛，有啲嘢。 咁你都唔想人哋烦啦，系咪先？新年流流，大家去拜年，我去边度？去医院啊，去医院拜年啊，咁样系咪啊？几好噶嘛？ 咁如果系生。仔咪得咯， 啊，如果系喜事唔同 啦，系 啊， 好啊，呢度咧就有啊 Crystal 啊，同埋 Lawrence 啊，咁咧佢哋咧就诶去咗英国诶定居噶啦，咁啊同埋啲屋企人，咁佢就话啦，嗯，都记挂住香港， 哦、就系、是、嗰个旅行车嘅车主啦， 唔系 啊， 啊，我哋终于知道苦主系佢哋啦，哎呀阴公啦 ，sorry 啊，失礼街坊啊，真系系啦， 咁啊 Crystal 咧、啊，我啲 fans 佢话好开心，好中意听我哋做节目，嗰日想点唱俾诶屋企香港人嘅喺香港嘅屋企人听， 系系系，好啊好。好啊，咁啊，阿 Team Lee 啊 ，Team Lee 咧，佢就话啦 ，Team D 系嘛 ，Team D 啊，真系 Team D 啊，佢话咧今日系我生日啊， 生日快乐， 佢好想听咧就系呢一只歌啊，我要摘星不做俘虏，星似望远高，却未算高， 我定能摘到， 因为咧佢要同香港打气。佢话自己咧由几十年嘅文职咧就转咗去做工程啊，好多嘢做，好多嘢学，好多嘢要读噶，哎呀真系要加油啦，大家！ 咁呢度都有个咧打气噶，咁佢就系咧叫 Bill Lam 啊，咁咧佢就系嚟自澳洲嘅，咁咧佢就想点首 Hero 咧俾全澳洲嘅消防员听啦， 啊、真系呢个要 爱护动物协会嘅人员同埋救护人员听嘅，咁、因为咧佢哋嗰边咧就见到有好多消防员啦受伤啦，有啲咧就甚至乎咧即系咁样啦，咁咧同时咧，佢就系祈求咧老天爷咧俾澳洲咧嚟一场大雨， 啊、 因为咧佢都话其实真系火烧咗好耐嘅，咁啊多谢世界各地啦，即系为澳洲分忧同埋关心嘅，佢话人间有爱添，咁佢就最后咧佢就讲到咯，系真嘅，我哋咧澳洲嘅华侨咧都一样咧，永远支持咧香港人嘅所有团结精神嘅，咁咧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咁样。 你知唔知我见到澳洲嗰个新闻咧，甚至乎咧真系咧咩谂法都出过咧，我哋。古人嗰啲跳啲球羽舞咧，使唔使都搬翻到去啊？即系虽然你话喂咁唔科学噶咁样， 集体一齐跳 哦，冇啊！你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做， 真 好惨 一场大雨啊！真系今次， 唉， 真系啊！ 好啦，咁啊呢度咧，阿 Shelly 咧亦都话啦，要点唱俾咧妇女庇护中心嘅社工同埋一啲咧院友听啦，宿友嚟噶宿友听，希望大家咧就身体健康咧，快乐过人生啊！ 嗯 ，OK 啊 ，Ton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咧佢新嘅一年开始，祝我哋咧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啊，节目长做长有啊，多谢。咁啊喺度咧，佢话希望咧能够咧同佢点翻只歌仔，尤其是系想点唱俾佢嘅乖乖仔啊 Wallace 听啊，希望咧佢可以勤勤力力咁读书啊。佢话咧帮我即系话俾佢知咧， 系我知嘅， 你是最好的。 系啊，佢咧知道咧 佢话咧，佢唔系咧考试最叻嗰、那个，但系最紧要咧，自己学到嘅嘢咧，将来能够用得翻。咁 中意 咧，佢两父子齐上齐落，开开心心，愉快。希望咧可以点首歌，可唔可以由豪仔带领去唱咧？ 我即刻谂起， 佢冇讲话咩歌，佢只系叫你带领啫。 系咩嚟噶？ 一飞冲天梯。 系，我开头以为啲小朋友啦，我即刻谂起我哋嗰啲儿歌嗰啲咩？ 一枝竹就有二枝弯嗰啲啊。 啱啊，其实呢首依家系好团结嘅，我哋一齐唱咯。一枝竹仔会二枝弯， 我净系识一句咋。 几枝竹仔啊，二枝难，辛酸咩系勇敢，团结方可就力量。 辛酸系勇敢， 大众合作不分手。 我咧想诶， 即系要怪怪你 接一个点唱先，因为琴日咧有街坊啊，佢支持咗好耐嘅，咁佢就话咧，喂，你听日点唱环节啦，咁咧就陆小虎咧就点俾大埔保护商场嗰啲嗰啲商户啊，即系嗰啲卖鞋啊、卖手袋啊、卖衫啊嗰几个咧，咁啊嗱，我真系点。咗噶啦，咁啊祝你哋生意兴隆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喂，我认真啊，我喺行开九龙城嘅时候咧，真系好多间铺头咧，都多谢晒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又支持我哋节目啦，咁样喺乐富干货铺咧都有好多铺头仔咧，佢哋都咁开住个收音机仔嚟听咗我哋噶。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体重咧就唔好反弹，但系我哋啲生意可以反弹嘅 ，bounce back 系佢哋。 将一生就像油画，你眼里布满雪花，退换蚕食了你眉头如败瓦，徘徊在每个偏差，你留在绝望刹那，你只懂得钻入浮沙，却不懂得漂亮回家，让我抱紧你 ，bounce back 跳跃转身。成人受运来来回回成约人 I can be your love seven 傲慢尽变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正一身把伤痛转身无下的上阵唇上带花轮下有格转一圈再翻 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收埋自己嘅情绪。 各位小朋友啊，你有冇试过唔开心，但系都喺度扮开心呢？ 我平时好俾心机读书，但系有一次唔知点解温咗都唔合格。我唔知道点样面对爹哋妈咪，所以只系识得笑笑口对住佢哋。妈咪睇到我，反而话我唔认真。 其实咧，当小朋友面对住一啲极度伤心或者系极度失落嘅时候，有时候系会用咗另外一种嘅方式去表达嘅，就系当乜嘢事情都冇发生过啦。原因系因为佢哋根本就唔愿意屋企人担心自己，所以父母系要特别细心留意小朋友喺行为上面有冇一啲微妙嘅变化。 我试过唔开心，但系我唔想爹哋妈咪陪我唔开心，所以我都冇同佢哋讲，喺佢哋面前都会扮到冇嘢。 小朋友咧容易出现一个信念啊，就系当我喊又或者难过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可能会更加伤心。有时候小朋友呢亦都会对自己有严重嘅自责同埋愧疚感㗎，因为自己做乜嘢都系错嘅。其实呢一种呢系极端嘅过度补偿性格。发现小朋友有呢个问题嘅话，家长就要俾多啲鼓励佢哋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信你。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点唱啦，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嘅，咁网上留言冇咁欢迎啦，全真号码233-6453，呢度有 Winnie 咧，佢就话啦，桂花田、黄耀祖。嗯嘉宾东东，然后我个名咧有个好正嘅 title 嘅，一共有六个字嘅， 系 病界荣誉顾问，真系好啊！我好中意佢呢个名字，真系啊！佢话咧东东好辛苦啊，请你哋咧用力量咧为我减低咧呢几个礼拜咧佢不停反复又头晕啦，作呕唔舒服啦咁样，琴晚咧洗头仲企唔稳啦，佢真系有啲怕，今日咧就要 我是不是 想问佢咪有起啊？唔知啊，咁啊佢话佢今朝咧就要去睇私家医生咧，就求个安心，希望可以读到啦。佢话咧好想听身体健康咁样，咁我哋梗系希望 Winnie 咧，如果你真系有病咧，只系有起病咯，最好系咁嘅啫，系啦。咁啊，如果你系咁样头晕眼花嘅话咧，会唔会唔够瞓啊？ 系咯， 作为病界荣誉顾问咧，我唯一嘅经验就系，当你唔够瞓啦，休息不足咧，系啦，喉咙痛、声音哑就乜都嚟晒噶啦。 系啊，真系小心身体，尤其是嗰个流感高峰期啊，咁样系咪？ 系好，咁呢度咧就有个关杰 Yan， 咁咧佢就想点唱俾佢个仔仔咧嘉南听嘅，咁咧佢就话佢个仔仔啊，今日系最后一日啦，考试啦， 系 咁佢同仔仔咧终于可以轻松晒啦，因为今年咧小学三年班啊，佢仔仔嗰啲课程咧深咗啊，佢都知道咧即系好讨厌噶，即系温书嗰啲过程。咁、但系咧，佢都知道咧，仔仔最想咧就系打机啊、睇平板啊咁样嘅。 系 咁啊，但系咧，爹哋就同佢讲咧话，知识咧就系力量，咁啊加油就得啦。咁 系我琴日啊，再越级挑战，我教个仔咧又再写字咧，教佢执正姿势添啊，揸笔啊，点样坐直个人啊。 系 你知唔知啊？自己平时犯嗰啲错咧，一次过咧就扮自己冇做过咯。 系 你睇阿爸坐得几直，你见唔见到啊？ 就系示范啦，咁样。 其实平时我都系乱弓虾米咁样咧。 你因住俾阿仔捉翻嚟坐。 所以我就即系教嘅时候，我话嗱坐直坐直，哇几咁觉得自己咁虚伪啊，同埋亦都明白榜样嘅重要啊。 摄喺后边啊，我睇个单身蚊摄住喺后边， 嗰张凳仔啊嘛。 我唔系我教佢揸笔咧，我话嗱你知咩咧？个手掌心里边咧可以收埋个玩具，佢几开心。我话吓可以收埋玩具，系啊嗱你个揸笔揸得好咧，中间有个位咧就可以塞啲嘢落去，跟住我就攞咗个细玩具，跟住佢就好开心咧，不停就话我要揸笔先，收个玩具喺里边咁样，哇，啱啱 好一个方法咯， 系 啊，几好啊， 唔错啦，系嘛， 真系几有智慧。 唔系，不过暂时啫，未去到嗰啲气郁咧，都未发癫，我都惊啊，而家真系。 系啊，你控制下，我要过晒啦。 你自己都要揸翻笔啦， 系啊， 系咪要啊？ 系啊， 系咯，你要揸翻笔。 OK， 好啦 ，Deborah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咧就身处喺美国嘅明尼苏。苏达州啊，佢想点唱俾佢老公仔啊 ，Bang Bang 听啊 ，Bang Bang 咁嘅声啊，佢话祝佢身体健康啦，佢话今年希望佢能够再发明多啲， 系 发明多， 佢发明家嚟噶， 系犀利啊！发明多啲飞机嘅电子零件，造福人群，哇， 咁 犀利 啊 ！Mr. 哇，啊真系犀利，先生，咁真系希望佢加油啊！ 系，佢喺明尼苏达嗰度嘅， 明尼苏达州 系啦系啦， 咁啊，先生咧做呢个发明家嘅，做啊呢个飞机电子零 件，我最想去发明竹蜻蜓，真系可以成真。飞行电子仪器， 如果有都几开心嘅，都的确。 咁你就真系名副其实，可以有纪安同埋阿纪兰啊，真系 一齐飞上 去。唔系叫纪兰啦，我哋都未揾到个名系乜嘢，唔记得。 伴虎妹咯， 伴虎妹系叫咩啊？ 咪伴虎妹咯。 佢哋嗰日问完 纪兰啊嘛， 唔系啦，佢哋话新嗰个唔系啊。 系咪系咪？好啦好啦， 系啊。讲开我都仲有个咧喺外地嘅，佢就话系 Anna 姐，咁佢就话系佢喺三藩市嘅 Anna， 咁咧今日麻烦咧豪仔咧帮佢唱咧重口味嘅生日歌啊，因为1月11号咧，同埋12号咧，系佢两个侄女嘅生日啊！佢哋咧就叫做谢海琪、 谢海琪 同埋谢咏琪， 系 啦。咁啊，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系啊，海琪同埋咏琪中意唱重口味啊嘛，咁啊就重口味啦。每次杀不死你，打不死你，也医好你，每月做 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海琪、咏琪，我祝你份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咁耐都未到摊表嘅，一定要 happy birthday。 电话号码。几多号？ 1872388， 听号码 23394543， 仲有网上 都无人欢迎嘅，大家可以留言咧点唱嘅。 其实我哋可以钻研下唔同嘅生日歌啦， 系 我哋一齐努力啲好唔好？Happy birth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话：，过去半年社会出现大规模违法活动，截至上个月31号，共有41名公务员因为牵涉非法公众活动被捕，其中31人已经被停职。但佢冇透露被捕或者停职嘅公务员系唔系包括纪律部队人员同埋教师。被问到将被捕但法庭未裁决嘅公务员停职系唔系违法？反无罪推定的原则未审先判。罗志光说，将有关公务员停职是基于公众利益，考虑到他们违法被捕之后是不是适合返回岗位行使职权，亦都顾及社会的观感。他又说，被捕或者停职的公务员只是占整体公务员的极少数，整体而言公务员团队仍然是坚守法治，尽忠职守，希望社会不要因为极少数的个案而抹杀整体公务员的表现，强调政府对公务员违法是零容忍，绝对不会姑息纵容。房委会预计现金和投资结余由去年四月初大约430亿下降至2024年3月底大约350亿。房委会说，未来几年的公营房屋数量会增加，预计建筑和营运开支会持续上升，部分增加的开支会被资助出售单位的销售收入抵消，但350亿的现金和投资结余并不是最低点，亦都不代表2024-25年度相关的结余会持续下跌，要视乎资助单位的销售收入而定。房委会指出，政府已经在财政储备预留824亿作为公营房屋发展和相关基建用途，如果有需要，房委会将会与当局商讨所需的注资金额和时间表。中聯辦主任樂慧寧昨日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期間就當前香港社會形勢、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促進香港更好發展等深入交流。中聯辦網站刊出有關的內容，樂慧寧說，董建華是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又說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來，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進步盡心竭力，令人敬佩，希望他今後繼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董建华对骆慧宁出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表示欢迎和祝贺。 澳洲山火持续，总理莫里森说在炎热、干燥和强风的天气下，星期五对东部来讲是困难的一日，又形容要结束今次的危机，道路仍然漫长。南部旅游胜地袋鼠岛昨日吹强风加剧火势，最大城镇金斯科特几乎和主要道路隔绝，当地有1800名居民，部分人昨晚在沿岸睡觉，希望在大火烧到的时候增加逃生机会。当局预计因大火暂停的渡轮服务今日可以恢复。新南威尔士州灾情严重，目前大约有100个火头。以南的维多利亚州亦都不乐观，部分地区气温最高达到摄氏40度。政府呼吁民众尽快逃离家园，免生悲剧。两艘救援船目前在新南威尔士州对开的水域候命，有需要的时候会协助撤走民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622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3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98.05，跌5.15元；腾讯控股$397，升7元；融创中国$44.65，跌2元；阿里巴巴$218.8，升3.2元；盈富基金$28.8，冇起跌；中国平安$92.95，跌5.5元；美团点评$109.8，升1.4元；小米集团$11.58，系升8仙。建设银行$6.69，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143，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73，澳元0.688，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434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6.79美元，卖出1547.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院线专访周秀娜同 Dada 陈静，分享拍摄贺岁片趣事。 边个搞到你 NG 最多呢？ 全部都有， 每一次开工都好似玩咁样。哦，收工啦，哦耶！ 今次阿聪就最多爆肚位嘅，之前咧佢可能俾到十个版本我， 咁但系佢永远拍嘅时候，佢唔会俾呢十个我噶， 俾第十一个你。 好贱格啊！真系阿 聪。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我华，咗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 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下先啦。 哦，我青春啦，活力啦，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等等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咪啊？点 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早早，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啦！如果连重口味嘅生日歌我哋都唱到嘅话咧，冇人拦到我哋风骚合唱团噶啦。 系， 冇错。 合唱团我系咪加入咗噶？ 加入咗， 加入咗啦。 你当然荣誉会员嚟噶啦，已经系。系啊。 好啦，咁我唯有继续读点唱啦。 系啊， 系啊。呢度咧有个 Sui Chan 啊，咁啊早晨咁多位啦。咁咧佢就系第一次点唱嘅，佢想点唱俾咧佢老公 Sam Wong 听嘅。 系。 因为咧佢近排工作咧好辛苦啦。咁啊上个星期六咧系佢哋结婚五周年，咁咧就想祝佢老公咧身体健康啦，工作一齐顺利。咁咧，仲有佢最好嘅朋友晴晴咧，就去咗首尔读书啊！希望咧佢可以努力咁样咧学业。学成归来，我哋可以一起再去旅行啊，行街啊，咁祝咁多位都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咁啊，佢有啲歌想点唱嘅，就话想点啊周柏豪嘅《我的宣言》或者《同行》，咁啊尽量满足啦， 系啦，交俾你啦，新少少嗰啲歌交俾你啦。 其实可以去听翻嘅，我呢两只 都系你同事嚟嘅，系咪先？ 系啊，我都答咗系先，加油啊！ 好啊 ，OK， 好啦 ，Cindy B B 咧，佢就话你哋好啊。我妈咪好喜欢听我们做节目的，所以想试一下在这里点唱，多谢她啊。她和她老公铺头开了四个多月以来，真的很多谢她成日都山长水远入来元朗帮他们手啊。她说无论几时只要我们求救，妈咪都会入来帮手，真的很感动啊。我都知道很累的，所以跟阿妈说声，阿妈，我已经准备了一样你很喜欢的东西，等你下次来到的时候给你请你期待啊？ 系咩嚟噶？ 佢冇讲系咩， 就 要 一张要找数嘅账单， 系就话阿妈，我同我老公要去旅游，你帮我睇铺 啊！唔系即系阿爸阿妈呢啲真系好重要噶。 多谢阿爸阿妈，佢话多谢阿妈去几个月，你谂下， 系啊， 仲要山长水远入到元朗，佢 系啊。譬如我琴日我都要阿爸阿妈入嚟帮手睇住啲细路咧，咁啊，先两公婆各自出去走走趯趯啊，咁样咧， 系 好攰噶。翻到嚟咧，我已经见到我老豆咧，平时真系好有脾气，唔系好好脾气噶啦嘛，佢变咗好有脾气，一翻到我见到。哇！哇！一个仔。你犀利，爷爷都激得嬲，真系又进咗一个 level 咯，真系。 咁所以你明白点解你个仔琴日四点钟都未瞓啦？ 咁咪就 系 咯， 应该系啦。哇，几咁兴奋啊，真系佢啊。系啦，呢度有个阿 Yumi 咧，佢就话啦 ，阿 Yumi Wiki Wong， 佢话东东豪豪又系我甜甜，我好挂住你。打声啊，系啊，好似惊你误会咗佢咁样啊。听咗你廿年噶啦，风骚咧真系一定要有你喺度。佢话冇咗你唔得噶咁样。佢话咧有埋甜甜同东东。就 系 好开心嘅风骚快活人嚟噶啦，咁样佢好似真系佢系啦，我知明佢系特别中意你两个呢个组合嘅， 系冇问题噶，我咪得闲翻下嚟咯， 几好啊！即系啲咩？唔系合皮，系合肥柳叶， 系 啊，真系好好啊！ 唔系最紧要开心啫。咁呢度咧有位妈妈娘啊，咁咧佢就话咧农历嘅十二月有一日。即系下个星期三咧，就 系 佢亲家老爷生日，咁咧就想祝佢亲家老爷咧生日快乐，咁一家人咧就每日开开心心。今年咧亲家咧仲喜事重重添啊！1月19日咧就佢个细女咧就会过大礼嘅大日子，咁啊祝一对新人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恭喜恭喜！咁啊去到1月28日咧。就是佢个二仔健健嘅生日，咁咧就祝佢咧笑口常开，事事顺利。咁啊，请三位唱手喜气洋洋啊，唔该咁。 好，我负责热烈地弹琴啊， 热烈地弹琴，噔噔噔噔，歌声多欢畅， 个个喜气洋洋。好啦，洋到呢个地步，打电话咯噃，1872388，你系边个啊？Hello， 庄小姐， 系啊， 你好啊， 喂，早晨， 早晨，庄、hey, 小姐， 系 啊，萨瓦迪庄，系啊，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系啊， 你喺边度打嚟啊？ 我喺屋企打嚟咯。 但系点解你要萨瓦迪嘅？你喺九龙城打嚟噶？ 系啊， 系啊，真系好啊。 你好啊，你想点唱啲咩啊？ 系啊，我有一月份嘅朋友生日。 好好，你讲。 系一月九号咧，就系琴日，就系我个仔生日嘅。 咦，你真系泰国人嚟嘅，系咪啊？ 系啊， 系啊。系哦，头先你嗰句我听得出有少少清迈嘅味道， 我都 feel 到啊。 系啊，我唔系清迈，我系曼谷。 系啦，系啦， 系 啊，你但系好正喎，其实你又讲得。 琴日啊， 系啊，我哋继续，一阵间再慢慢同你八卦先啊，你讲埋先。 一月九号，琴日就系我个仔生日，阿俊仔。 俊仔。 咁系一月六号咧，就系佢嘅同学仔阿欣欣，黄子欣。 黄子欣。 咁一月九啊，唔系。一月十三号咧就 系 我个朋友美凤生日嘅， 美凤 系，同埋一月二十九号就系我个仔嘅女朋友阿白艳星生日。 哦，佢叫白艳星， 系啦，因为佢太过白艳啊，所以叫佢白艳星。 系系， 咁仲有好重要嘅，一月一号就 系 我呢一生人再尊重佢嘅。佢就係我哋嘅馬拉松教練林威強老師。 哦，哇！呢啲仲係個馬拉松選手嚟噶。 係啊， 犀利喎！ 佢係教啲視障朋友跑馬拉松， 係 其中之一，係啦。咁咧嗰陣時未有佢之前咧，我哋視障朋友咧就唔係好識玩運動嘅，全部係淨係識得飲飲食食嘅，搞到個個咧肥屍大隻，周身病痛。咁佢嚟到咧就教咗我哋跑步，話玩咗運動咧，我哋個個咧而家好 fit 好健康。 哦，即係你哋之前就係東東同甜甜嚟嘅，而家就變咗豪豪啦。 冇錯， 係佢冇錯，佢都好唔好意思，是但啦，有你啦，哎呀，俾你講啦咁樣。 變咗你咁，唔知有啲咩好咧？ 我見過甜甜嘅，我未見，我摸過甜甜嘅，因為咧 你摸過甜甜添啊？ 摸過甜甜， 點解你摸過佢啊？ 同佢影相。 哦。 因为嗰阵时佢做话剧，佢做护士嘅，记得啊？ 哦， 话片咧做护士， 我记得啦，系我哋嗰个 无禁毒嗰啲， 禁毒系咪啊？好似系，因为我系咪好似唔知扮吸毒嗰啲啊？好似系，好似系， 系啊， 系 你好啊，多谢支持我哋， 所以系特别好感恩咯。一个所有视障朋友唔识做运动，同埋系好多病痛，变咗而家咧个个都好 fit， 真系好啊！真系咁样又阿林 Sir 啊，系啊，林 Sir， 因为譬如我跑咗几次跑步咧，我都见到好多系有嗰啲领跑员咧，佢会穿住条手带又带住咧即系视障朋友一齐跑，我想话佢哋跑得好快噶。 系啊！ 我成日見到佢哋，我都係望到佢哋背脊個 number 噶，真係跑得好快噶！我次次都係咁樣。 我爭啲唔記得，我仲要多謝幾位我嘅領跑啦嚇，阿十仔啦，同埋阿雞比啦，同埋阿琪琪啦，佢哋呢三位咧係咁狂帶我跑啦。本應我170几咧，而家得翻156。 哇！ 真系开心死， 即系你减咗廿零磅噶咯，应该都有，有冇十几磅？十几磅， 有廿磅， 接近廿磅。 你同埋身体好咗好多咯， 肯定啦。你而家最近会去咩地方度跑步啊？咁样 下个月就系扎打马拉松。 哦，好，扎马真系被誉为系地狱级嘅挑战嚟嘅。你第一次跑定跑咗几次啊？扎打 跑咗好多年咯，跑咗好多年。 哦，咁真系高手嚟嘅，真系。 由半马跑跌咗而家10公里啦，因为年纪大够啦。学阿教练话斋，开心跑下好啦， 享受下个过程， 唔好同人哋斗快，因为我哋唔系嗰回事。 系啊，我系一开始 要开心， 未年纪大我已经唔同人斗快噶啦。 年纪大机器，不过都冇坏到，暂时咧仲好。 唔会嘅，谦啊！但呢个真系好啊，你为自己揾翻一个好正面嘅一个人生翻嚟。 系啊，因为佢都讲咗阿庄小姐话，佢以前就系吃喝玩乐。 嗯， 系啦，未识阿林威强 ，林威强老师， 就系啦，都唔知道，哇！一年里面你跑咗咁耐就减咗廿磅。 佢最大帮助咧，譬如你讲一样俾我哋听众听得唔得？系啦，佢点样帮你哋噶？ 系啊。 系啊，佢话成日话，唔好跑到咁快，我要你跑得晒，仲要安全翻嚟终点。 哦，我 唔使你跑得快，要跑得 第一，系啦， 系， 起码条气都顺啲啦。而家上落楼梯系咪？ 系啊，同埋你领跑完就 条气顺咗好多。 系啦，你就互相依靠，好伙伴嚟噶咯，嗰个系你。 系啊，啲领跑就好好咯，佢哋个个都要有工作咧，一收工翻嚟晚上就会同我哋一起练习咯， 真系好，好有心啊！ 系啊，仲有争一个我哋教练女仔教练嘅， 系 花教练，都好多谢佢咯。 花教 教你， 都分啲時間出嚟教我哋跑步咯。 其實咧，我都即係諗到啊，即係譬如阿莊小姐話佢之前一百七十幾磅，你諗下我咁肥咁大隻，點樣跑步好似同自己好似好遠咁啊？ 係咯， 即係我點跑得喐啊？咁樣哦，點知原來可以跑出個天際？ 莊小姐，莊小姐，我俾個任務你得唔得？好簡單嘅啫，你可唔可以喺度咧作出一個呼籲咧？就係、是、我哋呢位節目主持人桂花田咧，叫佢踏出勇敢嘅跑步嘅第一步啊！我哋交俾你啊，你可以用三秒嚟游說佢啊！一二三，嚟！ 甜甜，我知道你好中意食嘢，不过咧食得太多咧，唔做运动咧，就啲好多脂肪积聚晒喺条腰嗰度咧，就唔靓啦，着咗啲衫好似水泡咁啦。咁咧希望咧你抽两日时间出嚟跑步，咁咧你就会开心好多噶。 我 你高低望住嘅肚腩咧冇咗咧，你就。开心到不知得了啦！ 我知道嘅，我而家有日日行路翻工啊！ 张小姐，我冇谂过你嘅比喻咁全神，我谂住你鼓励下佢嘅啫。但你先打击咗佢嘅人生，然后再鼓励佢嘅士气，呢一种方法系劲，真系。 好啦，我都要邀请有冇领跑员带住我去。 东东啊！ 唔系，我都可以做领跑员住嘅。 哎呀 ，sorry， 真系。 系啦，豪豪你陪佢啦。 系啊，好啊。 过嚟帮手做领跑咪得咯， 哇好啊！但你跑得快过领跑员咁唔对咯，真系 我哋好慢 嘅，系啊真系。喂，多谢你庄小姐，要加油啊， 加油， 好嘛？咁你跑完好啊，你跑完步再打嚟同我哋报喜咯，好嘛？好啦，拜拜。佢开嚟开麦，我觉得佢头先个比喻系即系净系佢用语重心长，呢个啲都唔系嘲笑你。 因为佢过来人嚟噶嘛。 甜甜，你睇住你有个水泡，你弯腰见到佢，你收翻佢啦咁样。但其实我 feel 到东东咧，头先一阵面一阵青。 佢好彩，佢有几惊。 佢好似唔系讲我， 我就 谂 紧，哎呀，真系 更需要跑过佢。 唔系，系我明白嘅，所以我都会把握时间，我去台湾嗰度跑步啦。 好啊，好啊，我哋一齐努力吓。系啦，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Dicky。 喂 ，Hello Dicky， Hello， 系啊 ，Hello， 系啊，你 Dicky 系嘛？ 系啊，系啊， 你好啊， 你好啊， 你想点唱啲咩啊？ 因为嚟紧下个礼拜一系自己生日，咁同埋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啦，因为你哋上年二月咧搞过一个整嘢食嘅活动， 系啊，系啊， 有 啊， 有 甜品， 系啊，我爹哋妈咪同我细佬都有去，你哋应该对我细佬有印象啲，佢个肥仔。 肥仔 啊，好像有个肥仔。 啊、 你有冇嚟到啊？你 我嗰日要翻工，我冇嚟到。 哦，我仲想话我对你印象深啲，就你冇嚟到，因为 多谢佢哋参与啊。 系啊，佢整咩甜品啊？你讲嚟听下。 嗰、那个咩羊，类似羊脂甘露嗰个嘢咯，我都唔记得我。 哦，好似有 啊。系、 哦、 啊，系啊，系啊，有个肥仔，有啊，肯定有啊。 系 啊， 系啊， 咪咯？点解好似啫？系 上去嘅时候有个师奶。同埋我爸爸两个揽埋一 嚿嗰个，嗰个咪阿田咯，揽住你爸爸嗰个咯。 哦，我知道，我记得系好恩爱噶，佢两佢你阿爸妈嚟噶嗰个。 系啊， 佢揽就揽到好实噶，佢哋。 你咁样问点答你真系？ 佢仲要我哋话咧，咪惊佢走甩啊？佢话系啊，咁样啊。 好似系 啊， 系啊。 我记得因为佢哋有拍片翻嚟俾我。 系啊，好 sweet 嘅你阿爸妈。 好开心喎，真系。你系咪都谂住嚟参加下？ 有机会嘅话 咧，系咯。 好啊，喂，预祝你生日快乐先。 系， 仲有咩想点唱啊？除咗生日点唱？ 咁其实因为呢件事就比较 sad 嘅，因为我爸爸喺旧年四月走咗啦。 哦。 咁就系啦，咁就希望新一年啦，咁妈妈可以放低今年开心嘅 事，系 心机咯。 Okay. 我想话有啲突然啊，真系，即系我哋头先有啲即系接唔到落去，系咯，即系 因为其实我自己嗰日我翻工我都觉得好突然。咁即系都系意外咁样咯。 OK， 咁即系希望妈咪加油啦，咁样。 系、啊，妈妈呢一年咁系好辛苦噶，佢而家真系。 其实翻工嗰个系我啫。 唔系唔系啊，嗰、那个辛苦即系话 心 灵上， 系 咯系咯。 佢而家其实 OK 嘅。 接受咗。 一年就 咁都仲会系挂住爸爸。 梗系啦，梗系真系系啊。 咁都好多谢佢哋嚟参与我哋活动啦。 系啊，因为头先嗰日咧，我哋都即刻有啲适应唔到咧，我哋啱啱就提起好开心嘅画面。系啊，所以我谂我哋都体会到，可能你哋即系至亲咧嗰种嘅即系巨变咧，就更加难受咁样。 系啊。 咁你真係要加油啊！如果 多啲傾偈咯，其實依個方法，我屋企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依樣嘢，大家溝通多啲咧，大家就再講翻以前啊嘅嘢啊，亦都即係其實係 OK 噶。大家面對佢咧，咁就會一齊互相扶持咁。 可能之後咧，學你話齋咧，即係嗰個片段咧，就成為咗好開心嘅 回 憶咯。即係再過多一排，可能你就即係慢慢個傷感淡忘咗啲咧，可能就多啲懷念啦。就喺呢個時候睇到嘅真係。系啊，咁我哋 系，但系就麻麻咯。 知道知道，系 佢系间唔中咯，但系而家其实都好过之前。 明白明白，系啊。 即系佢而家 keep 住都系日日都会听你嘅，咁佢我以前平时见到佢，见到好开心。 OK， 好啊， 系啊 ，OK， 多谢佢支持啦，系咪？ 多谢你打嚟，系啦，你哋要互相加油啦，吓，好唔好啊？好啦，多谢晒你，系啊，多谢埋细佬，好啦，电话号码87238啊。 Close your eyes and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Or am I only dreaming? Or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Then you come and ease the pain, yeah. I don't wanna lose this feeling. Oh, yea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Just close your eyes.My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Or am I only dreaming? Or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Give me your 名曲的经典翻唱 Eternal Flame， 现在这位歌手 Griff 他的演绎作品2020年度，不知道你会不会令到他有一种历久常新的感觉。 好了 OK， 见仁见智了。Macy 呢就想 怎么唱，真的 Macy Wong 想怎么唱，他说呢三位主持之后甜甜东东放紧假的 早早， 他想怎么唱给他家人和他男朋友听。另外有位澳洲听众打电话来，他说佢话咧想点唱俾先生听啊！今月23号咧系佢生日，祝阿先生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系啊，我哋因为头先拨唔到电话，如果唔系咧，真系想关心一下咧澳洲佢嗰个山火影响嘅问题噶吓。咁然后呢度咧就系Daisy 佢就话咧细妈咧博文啊手足口病咧冇翻学三日啦，今日仲要系学校生日会冇得参加，妈妈都好担心啦咁样。 快啲休息多啲啦。 系啊，呢个真系要身体健康。咁呢度咧有个 fans form， 咁样咧佢就想点唱俾佢仔仔啊阿哲哲啊。听啊，因为佢而家考紧试啊，妈妈咧知道佢好用心温习，想点唱咧同佢打打气咁样嘅。 OK， 好啦，咁啊佢话阿央咧就话啊1月16号系佢妹妹啊 Lily 嘅生日，最紧要就系咧1月27号系佢老公嘅生日啦，祝各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咁啊 Circle 咧就话啦，帅气嘅豪豪，靓靓嘅甜甜，有型嘅东东，希望今次咧可以成功点唱，感谢啊，而家读紧啦吓。佢咧1月18号咧系阿靓契。 妈同埋咧一月十七号嘅靓契姨嘅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平安健康。契仔咧话会做乖乖仔，另外咧希望咧澳洲落更加多嘅大雨，预祝佢哋平安。 系啊，好啦，咁啊，我哋再听多个听众电话啦吓。Hello， 阿卓林，我哋老朋友嚟噶啦，已经系真系吓。Hello， 卓林。 你好，三位主持人，我叫卓林啊。 系啊，我哋都记得你啊，我系甜片啊， 我系豪豪啊， 我系东东咯。 我今日想为咧， 你我哋喂 系 连家阳啦、连家晴啦、吴文浩同埋张心月，仲有所有考试嘅同学，叫佢哋加油啊！ 你几年班啊？ 我二年班。 哇，二年班好大个噶咯。 咁你今日使唔使考试啊？ 我今日要啊。 咁你温咗书未啊？ 温紧啊。 哼，你识唔识啊你？ 你听日，你听日你识唔识啊？咁你今日考试识唔识啊？ 我今日考试识啦， 识啦， 梗系啦，识啦， 系啦。 点啫？ 边个帮你温书噶？爸爸定妈妈？ 妈妈。 妈妈恶唔恶噶？ 唔恶， 系哇！你睇佢把声系完全冇感情嘅，讲呢句。 啲试卷钱唔钱啊？喂， 啲试卷都识做系咪啊？ 系啊， 系 啦， 多谢 你 啦，卓林，好唔好啊？ 加油啦，好唔好啊？ 好唔好？ 乖乖猪啊，知唔知啊？ 好啦，多谢卓林，拜拜。 呢轮真系考试啊， 系啊，考试周啊。 咁我整合咗呢度，JoJo Wong 同埋 Cora Chan 咧，都系想点俾澳洲嗰边嘅消防员听嘅。咁希望咧，澳洲快啲落雨咁样嘅。 系 啊，Tai Chan 就话啦，一月九号咧系佢老友道道生日啦，祝佢青春常驻，开心心咁样。 系啊。 嗱，嚟紧咧就星期一咧就啊，曾志豪又放埋假。 系啦，放埋嗰一日佢。 系啦，咁早早又放假喎， 咁嗰日点算啊？ 咁嗰日有冇风骚快活人咧？ 有嘅， 系啊，仲有我嘅，我会继续翻嚟嘅。哇，好似仲有， 咁除咗学肥之外，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咯。 咩神秘嘉宾啫？咪阿 Chris 嘛？ 你做咩咁快讲啫？ 咁咧佢自己撞下嘛。 系好啦好啦，咁我哋台北香港咧，到时再见啦吓。 好， 拜拜。